街的公園休憩處，倒破兩個懷疑非法賭檔，共拘捕八名男子，涉嫌在街頭賭博。其中在天澤村被捕的四名男子，連同一名58歲男子，涉嫌違反限聚令，被警員發出2000元的定額罰款告票。警方在行動中檢獲撲克牌和少量現金。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雨區正影響廣東西部並向東移動。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多雲，間中有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約21度，吹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是清涼有雨，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接近下周中期氣温回升，天色逐漸好轉。現在的氣温是20度，相對濕度 93%， 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接著是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薩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間中有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薩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475点，升4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99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7，瑞士法郎0.972，加元1.416，人民币7.085，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兑美元0.63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45美元，卖出17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来到6:08了，收紧听紧的心机，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外面是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2%， 不过呢见到一个天文台给我们的警示，强烈季候风信号就现正生效的，可能风

此关系，仿佛心瘾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怪我过分着迷，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瘾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怪我过分着迷，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 一首嘅作品嚟自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各位听众，外面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2%。天气预测方面，多云间中有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的气温大概2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清凉有雨，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咁啊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亦都系逐渐好转啦。而家留意住，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好啦，寻日同大家讲过啦，开采石油，开采石油嗰个嘅条件啊或者步骤啊，石油的而且确咧系我哋经常都会。用到好多唔同嘅石油副产品，换句话嚟讲咧，其实同我哋都非常之息息相关。石油嘅产品咧，可以咧就系咁讲嘅，分为咧就系、是、石油燃料、石油溶剂与化工原料、润滑剂、石蜡啊、石油蜡青啊、石油焦等等六类。其中啊，各种嘅燃料产量最大，约咗大概咧就系占咗总产量嘅90%。入面咧见到系润滑剂品种啊最多噶，产量占咗5%。每一个国家都会制定自己产品嘅标准噶，以适应生产同埋使用嘅需要。好啦，汽油咯，汽油咧就系消耗最大嘅一个品种嚟噶。汽油嘅沸点啊，包括咧就系范围又再包括咧就系一个叫流程啊，就系30至205度噶，密度咧就系0.7至0.8克啊，厘米。商品同埋汽油啦，其实有阵时都有好大嘅关系，因为我哋喺选购佢嘅时候啦，亦都系俾咗一个标咗一个价格俾佢，令到汽油咧亦都有一个价格可以俾我哋购买噶。汽油嗰个用途可以话相当之广泛啦，主要都系用作汽车啦，譬如电单车、快艇啊、直升机啊、农林嘅燃料啊，或者系一啲飞机嘅燃料啊，都系咧就系话到用呢一个汽油噶。喷气燃料亦都系嘅，主要咧今次就系唔系单纯系用作喺话飞机啦，而系用作咧喷射式嘅飞机。所以话咧，其实喷气燃料，即系我哋汽车用嘅燃料同飞机用嘅燃料咧，虽然都可以叫做都系石油啦咁样，但系咧其实佢哋系不一样噶。佢哋咧系为咗一种适应高空低温高速飞行嘅需要。呢一类油嘅要求啊，发热量大，喺-50度亦都不会出现咧，就系固体嘅结晶噶。呢一样嘢咧，如果你曾经生活过喺一啲落雪嘅地方，就已经好明白啦。有阵时即系天气太冻嘅时候啦，同埋汽车嗰啲油咧都好似劲劲地咁样。但系呢一种飞机用嘅燃料咧就唔会啦。其实我哋飞到上去个天空上边，的而且确咧系都几冻噶吓。如果下一下咧会结冰嘅话咧。都几麻烦，仲有柴油啦、燃料油、石油溶剂、润滑油、石蜡油。石蜡油咧，又可能叫做譬如地蜡啊、石油脂等等。仲有咧就系石油嘅蜡青啊，都系一样噶。 這個呢就主要用來鋪設道路的建築去到用的。又有啲咧就係石油焦啊等等啦，用於咧就係鋼、鋁、化工等等行業咧，負責咧去到做電極嘅工作嘅。所以話咧，其實石油對我哋嘅生活嚟講非常之重要。咁更加係咁樣，其實咧佢係會用完嘅。我哋更加就要諗下咧點樣去到好好地節省啊，慳住嚟使，慳住嚟用，從而諗多啲辦法點樣愛護我哋嘅地球環境，咁就最好啦。红色的跑车出现嚟，虽然佢跑起上嚟嘅时候嗰种轰轰声咧，令到你觉得咧可能热血沸腾，但系如果冇咗汽油嘅话，其实佢都只不过系得个摆字。跟人一样，冇咗灵魂嘅人都系得一个躯壳。红色跑车，太极。太极一首嘅作品《红色跑车》，如果真系留低咗个打火机喺个车入边咧，记得攞翻啦吓。咁啊，如果日头即系太阳高温嘅时候咧，都几危险啊！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从前有四位嘅年轻人，佢哋喺一间寺庙入边，正在等待大师出嚟，帮佢哋剃度出家。啊，谂住做和尚喎、啊。好啦，大师出到嚟，见到四个年轻人，问第一个就话到啦：年轻人，点解你会想嚟做和尚啊？佢就话到啦，系我爸爸叫噶。大师听到之后咧，一巴打落去。咁重要嘅事情，你都系爸爸叫你嚟，你自己谂下啦。第二个年轻人咧，佢就话到啦：我自己嚟嘅。大师又一巴打落去。咁重要嘅事情，你都唔问过你爸爸，走。第三个年轻人梗系醒啦，佢一定会喺度谂啊，阿爸又唔得，阿妈又唔得，自己又唔得。 第三个年轻人就话到啦，咁重要嘅事情，我都系谂紧噶。大师更加嬲，咁重要嘅事情到而家都仲谂紧，已经嚟咗啦，走。第四个年轻人不断喺度谂，大师到底想我点答呢？于是乎佢就谂啦，系佛祖叫我嚟，点知大师打得仲大力。佢话到我已经做到方丈，佛祖都仲未喺我眼前出现过，竟然间叫你过嚟，边有可能啊？走！少少嘅故事其实想话俾我哋知道，我哋好多时候回答问题，原来我哋系谂对方想听啲乜嘢答案，而唔系讲出自己真正嘅本心。今日喺我哋嘅职场文化或者我哋嘅社会各人沟通入边，会唔会都系只系答咗一啲人哋想听嘅答案，而不是自己本意的答案呢？ 贵重在物要可避免，你就藏在我心，用电话声呼到颈背敏感，继续留下我指纹，你的移动你好大阵，快用肥皂擦身，就像镜院乖乖跟我贴近，就为多我一人，给你精细的血管，给你精美的五官，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教示用，给你一柄手枪，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给你一对手，不等于要拥了拥，不要拥抱，用到歇斯底里，做到人人乐用，这是承诺，你懂不懂？ 色有用，记住潜龙勿用，这样完妙你懂吗？你懂这地血光给你胜利的光，偏要给你给你一颗心跃动，给你一柄手枪，给你一发子弹，不等于要放进水的汤，给你一对手，偏要给你用下用水滴滴滴滴剑士滴滴细雨人人落用。 中之前揾嚟一首嘅歌曲，嚟自谢霆锋《潜龙勿用》。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新型冠状病毒将会同人类长期共存，警告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疫情大流行的早期阶段，仍然有好长的路要行。谭德赛话，世卫已经接到近250万宗确诊病例报告，不同地区的疫情亦都不同，大部分西欧国家的疫情已经稳定落嚟，或者有下降趋势。但非洲、中南美洲、东欧等地的疫情处于上升趋势，虽然很多国家成功抑制病毒传播，但病毒极其危险，疫情很容易复发。谭德赛又认为，世卫在1月30日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时间合适，等各国有足够时间作出回应，希望美国特朗普政府重新考虑终止资助世卫的决定，继续支持世卫的工作，以拯救更多生命，亦是为了美国的安全。美国纽约州两只宠物猫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是美国首次有宠物确诊。农业部同疾控中心表示，两只猫都有轻微的呼吸系统病征，并有望康复过来，相信他们都是被病毒感染了的人类传染。當局又說，雖然看起來動物可以從人類身上感染病毒，但沒有跡象表明動物可以將病毒傳染給人，建議染病的主人避免與寵物接觸。北韓官方朝中社繼續發放領袖金正恩的消息，指金正恩向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發電文，感謝對方在前領袖今日成名壽108周年之際發出的電文，並祝願巴沙爾身體健康。美国有传媒早前报道，金正恩在接受手术之后情况危急。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强调，没有侦测到北韩有异常的情况。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顿亦都相信，金正恩仍然完全掌握北韩的核武和军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页贴文提到，中学文凭试星期五开考。这个本来一年一度对高中生十分重要的考试，今年因为疫情而波折重重，现时确诊个案已经接近十日，停留在外地输入的个位数，考试应该可以安全顺利进行。林郑月娥说，教育局、考评局和将会用作市场的学校已经做好防疫措施，港铁和巴士公司已经宣布会在考试期间的早上加密班次，方便考生赴考。各政府部門已經要求同事遲些出門上班，避免擠塞。他呼籲企業和市民在核心科目的考試日盡可能避開早上6點至8點的繁忙時間，等考生到市場時交通更加順暢。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多雲間中有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溫約21度，吹清勁的東至東北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未来一两日是清凉有雨，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你讲啊，你揀边个啊？ 到底你揀佢定揀我啊？ 你哋唔好咁啦，唔揀得唔得啊？ 唔得。 点解啊？ 有得揀一定要揀。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刘善儀、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主持的《恬淡情怀》。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来投票啊！ 早晨，各位听众，回到嚟早上嘅6:30之后，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起喺星期四嘅早上，今日啊4月23日啦，农历嘅4月1日嚟嘅。喺今天早上继续咧就系努力啊吓，咁啊准时起身，准时咧就可以工作，然后咧希望大家尽快完成手头上嘅工作，就可以轻松一下先。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根据咧就系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啊，佢哋公布咗2020年全球大学嘅影响力排行榜。今年仅仅香港大学能够打入就是头100名的位置，排行第41位。去年比起去年的跌幅大概跌了31位。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入面分项排名入面，岭南大学在优质教育排行就跻身第2位。港大就在和平、公义和强大院校评分位列第二。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最新一个调查，他们主要就是这个大学影响力的排行，循这个研究方面、拓展和管治的方式几方面比较之后，就参与院校的表现，同时都会采取17项联合国叫做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就衡量的标准，包括就是性别平等、教育质素，另外仲有就是全球超过750间来自85个国家的大学参与。 啊，纽西兰嘅奥克兰大学继续咧就蝉联榜首啊，咁啊，澳洲嘅悉尼大学排第二，西悉尼大学咧就排第三噶。啊，至于香港嘅情况方面啦，上年港大同埋浸大亦都能够跻身咧排行榜，分别就位列于第十位以及第六十位噶。不过今年仅仅咧得港大打入咧就系头一百名，排行四十一，比去年啊竟然间咧就系暴跌三十一位噶。嗱，喺十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嘅分项排名入边，港大咧就喺呢一个和平、公义同埋强大院校入边咧排第二噶。该项嘅指标系反映大学啊对于法律同埋国际关系嘅研究、政府管治咨询参与，以及咧就学术自由政策等等噶。好啦，港大话到啊，今次排名有别于其他嘅学术排名。咁啊，着眼大学同埋社会，就加上咧就系经济所发挥嘅影响力，仲有啊，以及咧就系对政府、商业、社会同埋咧就系广大群众带来一个咧就正面嘅意义。港大指出啊，希望透过参与，藉以了解咧就大学可喺呢个可持续发展方面嘅成果，喺追求教学同埋研究上嘅卓越表现之外，仲可以咧就系持续发展佢哋自己嘅目标，啊，更全面咁样啊展开咧就系大学嘅宗旨同埋使命噶。港大都话到啊，大部分好多嘅分项嘅分数咧，其实都系有所提高，尤其咧喺和平、公义、强大院校嗰度当中咧，就排行第二名噶。好啦，睇埋头先提过另外一间大学咧，就系岭南大学啦。啊，岭大总体排名咧就系第101至到200位嘅，咁啊当中喺优质教育一项咧排名啊全球第二。在武贫穷和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两项排名第48和71位的。好了，岭大的校长也表示就是欢迎这个排名的结果，显示大学教育的承诺和贡献，获得就是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同和肯定。他更加说到，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一个博雅大学，心价值之一咧就系提供优质嘅教育，咁啊，并且致力咧就为学生提供一个最好同埋独特嘅学习体验咧，就系佢哋嘅目标嚟嘅。其实早前咧，全球国际化大学排名啊，城大亦都咧就系夺得咧就系榜首噶，咁啊，当其时呢一个排行榜咧就港大咧就排第二噶。香港我哋自己当然有好多嘅院校啦，咁但系我哋都要谂下啦。啊，到底呢啲嘅排位咧，我哋系非常之着重嘅，定还是咧系啊，我哋都系过眼云烟嚟嘅，啊冇乜所谓啦咁样。不过咧，如果系一个排行榜，佢能够同时兼顾住咁多唔同嘅分数，最后获得嘅排名咧，都系整合咗咧，就系所有嘅优点同埋缺点，再俾翻一个嘅评分嘅。我觉得咧，唔需要太过咧，就系着眼于到底呢一个排位系点样。每次有呢一类型嘅叫做排行榜啊，不妨咧就望一望，参考一下，或者从中啊留意到咧，就系其他院校或者其他国家嘅大学，佢哋到底点样去到营运，同埋点样实践佢哋一个咧就系良好嘅教育啦。呢一方面咧，只要我哋知己知彼，或者咧就系多啲肯去虚心学习嘅话咧，咁我相信咧排名嘅嘢咧好唔好咧都系其次，最紧要教出嚟嘅学生咧个个都系好嘅。啲学校咧，佢哋教一啲嘅外语啊，都非常之差噶。香港都有好多大学咧可以学习外语噶。佢哋系胡子男乐团，卡拉波拉。 段ボールだらけから幕開けた日々は想像よりも少しだけ忙しく過ぎていってる片付くことを知らないこの部屋はなんだか他の誰かの暮らしから借りてきたみたいだ

佢出咗街嘅有陣時。咁喺我嘅立場就會覺得我都好擔心嘅喎、 哦。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咁但係咧，其實咧，佢又為著我哋咧去張羅嘅。 嗯。 因為家庭主婦咧，佢又要幫我哋買餸啦。 嗯。 又要出去可能買嘢食俾我哋啦，我哋留喺屋企嘛。其實媽媽咧就會幫我哋出去買早餐嘅。 嗯。 咁但係咧，其實我又擔心想叫佢唔好出咁多啦。但係咧，佢咧如果唔準備好呢啲嘢咧，其實咧佢會好不安啊。因為家庭主婦最重要係咩啊？ 最紧要 照顾我哋， 系啊，佢嘅责任就系照顾好你咯 ，Circle。 系啦，咁啊，养到我肥肥白白啦。咁所以咧，就我话喺嗰个我唔要嗰个私欲，唔要嗰个 conflict， 我希望揾翻嗰个 friends 翻嚟啊，即系我哋之间嗰个关系咧，唔好因为喺疫情里边咧变得好似会多咗一啲嘅冲突，反而咧希望喺当中咧提醒翻，咦，我哋都要去表达、哦。 嗯， 其实我担心佢，我都可以表达嘅。咁我同媽媽咧會接受啦，因為我見到好多除咗我呢個年紀呢一輩嘅親子關係之外咧，翻學嗰陣啊，讀書嘅朋友仔嘅家長咧，其實都有唔同層面嘅一啲嘅互動啊，同火花。所以咧， 你講得好含蓄，都有好多唔同嘅互動同埋火花。 我想喺個互動同埋表達裏邊咧，可以多一翻一啲欣賞咯。调翻转啦，我谂如果喺妈妈见到细路，即系佢哋嗰个情况，咁可以即系俾翻，原来佢唔系唔专心嘅，即系佢都喺屋企里边都揾好多唔同嘅嘢玩啊，其实都系闷噶嘛，佢都有需要噶嘛，咁我欣赏翻，咦，其实你都有一啲创意、哦，即系喺唔同嘅沟通里边咧，揾翻一啲欣赏。多啲去表達，可能媽咪擔心你咧停課太耐咧冇學習咯，所以會唔會可以喺當中你都做翻少少嘢啊？咁我諗大家如果有一個足夠嘅溝通咧，會自然 friend 啦，大家。 嗯，咁呢個好緊要。 喺個疫情裏邊困獸鬥咧，大家好似好辛苦咁咯。 係啊，所以呢個真係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啊有一個好嘅精神狀態，或者互相多啲咧就係關懷嘅話咧，咁啊其實。大家溝通多咗，咪開心咗咯，壓力都會少啲啦，係咪先？ 係啦，咁咧就我好快講埋另外嗰兩個啦。 好啊， 嗰個咧我哋要 find 啊，揾一啲嘢 啊。嗯 ，find 揾啲乜嘢咧？係其實喺一啲困難裏邊啦，喺個逆境裏邊，其實我哋都可以數算一下我哋自己，係咪真係冇益處嘅咧？ 啊 成日都话，其实喺而家呢段期间咧，成个地球啊，休养生息咧。我有一日行过运动场咧，见到啲草好靓啊。其实原来我哋都有益处噶、哦，即系佢哋咧喺呢个疫情系受惠咧，就系佢得到休息。 系。 啲草都生得靓啲。 地球都得到啲喘息嘅机会。 系啊，人哋话即系影落嚟个地球嗰个样都靓咗好多。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我哋都数算一下我哋自己喺呢段期间咧，或者未来啦，都仲有一啲可以喘息嘅空间嘅时候，其实我哋有冇啲益处咧，令到我哋做翻一个更好嘅人咧，更好嘅自己咧？呢个系要揾下。其实最好嘅未嚟噶嘛，我哋唔系话有首歌我好中意听啊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啊。其实依家可能系困难啦，但系其实更好嘅可能仲会喺前面啦。咁我哋可以揾下，我哋有啲乜嘢。是得益嘅，咁另外最尾就是一个信念啦。我哋都要相信咧，其实困难系会过去嘅。我哋面对住一啲即系而家嘅逆境啦、挑战啦，系会短暂嘅。 系 希望咧，即系我走咗班车，头先我翻嚟咁啊，我搭车翻工咁样，咁走咗班车，其实唔会唔嚟噶嘛，下班车等耐少少啫咁样。所以我哋依家系等待嘅时间，但我哋有信念就系话嚟紧我哋会更好咯。 嗯，所以呢个 F 咧就系 faith 啦。 系啦，就 faith 啦，冇错、 哦，就可以令到我哋咧有更加多嘅信念。其实咧，而家呢啲叫做疫情时候咧、我哋都几容易咧系迷失我哋自己嘅，会唔会咧？ 会唔相信咯？即系或者因为你真系面对见到或者你而家经历紧一啲逆境啊嘛，咁其实我咪会唔相信自己，我能唔能够过到啊？或者我真系唔舒服，或者我真系冇一份工，我真系要处理好多生活上面嘅困难咁样，我会好似望唔到前面咁样咯。 嗯， 其实唔系冇噶，不过你呢刻有动摇咯。 嗯， 咁我所以更加要提醒翻自己，透过朋友啦，唔同嘅支援咧，去令到自己就系话，其实我前面咧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啊。 最好嘅尚未来临啊嘛， 系啱啊， 所以即系要提醒翻自己咯。 嗯，呢样嘢好紧要喎、啊。咁我哋即系学咗咁多个有关于 F 嘅信念啊，或者呢啲嘅叫做减压嘅方法咧，其实最终嘅目的咧都系希望各位听众喺呢啲叫做疫情时候系啦。咁、 啊、 我哋大家个个都辛苦噶啦，系咪？唔系净系香港，全世界嘅人咧 都系 系啦，都顶紧嘅呢一个嘅病毒啊，顶住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咧就系努力啲，咁啊做好自己，成日保持住乐观嘅心态，警醒住自己咧。咁啊，希望 Circle 用呢啲方法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提醒住自己嘅啫。成日都保持住开心咁就得啦，好冇？ 加油， 好啦， 一齐加油。 冇错，唔该晒 Circle， 拜 拜。 射烛光未燃亮，若爱太苦要落糖，吉他断线亦无恙。To hug someone, to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若要错失永不能收，得到也不代表长久。假使快乐有尽头，痛苦也未会不朽。寂寞半点，假如不能承受，这生命注定过得不易，笑与泪亦有时候。To hug someone, to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再听情歌，不想再经历这漩涡。假使抱住你拳头，到底也没法牵手。就是为了追求一时平静，将感情隔离半点感动都扼杀，没法承受。永远有不妥协伤口，有些口是不放手。若你太刻意淡忘，Why don't you just hug someone, just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最好的尚未来临。 一首嘅作品啊 ，Circle 自己都踢埋啦，嚟自 Seventeen 嘅歌曲叫做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 91%， 强烈季候风信号嘅现正生效噶。好啦，咁啊七点钟之前咧，我哋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咯。咁啊，转头咧，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继续陪住各位二台嘅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他日可能都有人因为你而弹吉他噶。 就算是风再大，再霜，用你弹你吉他，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重。 平台平原集作，今年嘅新人 Michael C， 受方大同同埋 John Mayer 嘅影响，吉他不离手嘅佢出道之前咧已经写低30首嘅作品，而佢自己第一首嘅派台歌，当然亦系佢嘅吉他手笔啦。作曲 Michael C， 填词崔维佳，编曲 Ariel 邝子乔 Michael C。 就算是风再大， 今集 Edward Chan 邝子乔 Ariel Live， 今年嘅新人单位之一，佢名字系 Michael C， 第一首作品《愚公》。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捕破两个怀疑非法赌档，一共拘捕8名男子，涉嫌街头赌博。

破土呢啲咁嘅大動作嚇。 哦， 咁但係咧就唔係幾適宜咧做啲咩咧？嫁娶同埋咧入宅移曬，即係搬屋啊，或者係入新屋啊咁樣。啊，咁就似乎就今日咧呢、這個通勝，如果你係參考佢嘅話咧，佢會話俾你聽，可能第日更好咁樣都未定嚇。咁睇下你聽唔聽佢之笛啦嚇。咁啊呢一個嘅四月初一，咁即係話咧，我哋呢個疫情咧由過年開始，即係我自己嗰個最大嘅感受同埋我自己喺心裏邊嗰個盤算咧，就係由農曆新年開始。 哦，係、哦， 即係嗰陣時開始就大家 真係冇拜過年咁啊！嗬。 你年宵客冇得閒啦。 係啊，冇得閒啦，少咗一陣啦，已經。 年宵啦，已經。咁所以咧，我就會記得啲日子，我哋係幾時開始嘅咧？嚟到度過呢一個嘅疫境嘅咧？ 聖誕有冇過過我哋？ 聖誕有。有係咁以， 係咁以， 冇咁嚴重，即係冇咁多避忌啊，都會可能會多咗人戴口罩嘅、啊我自己嘅印象就起碼我就會數遊，起碼過年咯。咁而家都即係揼揼冚三個月有多啦。 係啊， 真係一季嘅時間有多。咁啊，希望呢一個疫情咧，即係唔好再搞咁耐啦嚇。咁、當然我哋都會學乖嘅。即係我哋都會學乖嘅，以後即係喺日常生活當中咧，都會係更加注意嗰啲衞生啦。 係啊，我諗而家譬如。大家都慣咗一樣嘢都消毒啦。過咗疫情好快過啦，我哋都希望過咗之後咧，大家仲會唔會覺得消毒係啦？ 點解我咁有信心話香港人會咧？你由2003年嘅沙士之後啊，沙士之前咧，我哋真係甚少會咁容易戴個口罩。 係啊，沙士之前咧戴口罩係。好奇怪嘅一件事嚟。 同埋咧喺沙士之前咧，亦都冇咁勤洗手、洗手、洗手。 系啊， 咁咧亦都因為其實一經過呢啲咁嘅疫情，你用翻2003年嘅沙士做例子咧，當其時我哋多咗好多咧洗手間入邊咧，譬如多咗好多管理員啦，洗手間入邊嘅管理員啦，然之後多咗好多咧就係自動嘅系統啦，包括洗手啦、簡易啦， 簡易 係 啊，嗰陣時多咗好多啦， 吹風手機啊，即係吹手機啦，咁亦都多咗呢啲嘅設備咧，係方便咗我哋咧，係容易洗手，同埋多咗做呢啲嘅個人衞生嘅步驟咯。 全部務求令到大家係唔需要掂到任何嘢，都做曬所有嘢。 所以我相信咧，經過今次呢一個嘅即係新冠肺炎之後咧，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咧，應該會有一啲嘅習慣咧，會慢慢咧發展成為常態 嘅。 咁但係邊樣咧？我未講實，我未啦可能係同人與人之間嗰個嘅交往、啊， 會唔會少咗握手咧？你估以後 定係會？喺堂食，我懷疑喺餐廳嘅堂食，可能大家會多咗一種新習慣都未定，即係唔會坐得咁埋啊。又或者真係會多咗啲一張台。人客與人客之間都會有 partition 啦、 哦， 即係 可能係啊， 真係可能會 咁樣。但我又覺得咧，其實都有機會係發展到而家嗰啲食肆咧，會其中一個主力咧係去咗做外賣，因為而家個發展咧，其實佢哋都好成熟噶、即係同好多叫做軟件去到合作咧。個營業額又唔錯喎，咁樣 咁啊，相信呢一啲就係喺今次疫情之下咧，大家發展出嚟嘅一啲嘅變化啦，或者係未來會唔會就成為一啲嘅常態，係我哋亦都接受嘅咁啊，希望點都好啦，個疫情快啲過啦，唔該。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交通方面，今朝早系边位啊？ 梗系 Sammy 啦， 哇系啊， 哇笑到咧！ 阿 Didi 系皇后，咁你系公主啦，当好嘛？ 奴婢啦，奴婢算啦，奴婢。 啊点啊？出边打扫好啲街道未啊？畅通无阻未啊？ 等同我同大家汇报下咧，港岛方面咧，东区走廊就有工程嘅，咁东行去柴湾方向。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一段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咧，中环嘅耀星街咧都系有道路工程嘅，去上环方向嘅慢线就封闭。咁最后一个咧就系柴湾永泰道就有临时工程啦。咁永泰道咧。 西行去翻东区走廊方向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啊，隧道方面暂时都系正常。咁不过咧，今日都系有啲毛毛雨咧，所以大家记得小心揸车啦。 嗯，系啊。咁啊，听落似乎啲整路嗰啲都集中晒喺港岛区。 哦，系啊，系啊， 系 啊。 正话阿 Sammy 你提嗰几样嗬。 系啊系啊系啊！ 不过真系啊，寻日咧落一落啲雨粉咧，都喺日间嘅时间咧，都发现，譬如喺呢个九龙东嗰度咧，都有一啲嘅小意外，都有啲塞啊，造成吓。 哦， 日间嘅时间， 所以咧，真系路面湿滑，都系嗰句小心驾驶。 系啊，落咗呢啲毛毛雨咧，即系个水泼，有阵时好多驾驶人士，即系我自己分享啦，都系驾驶人士，泼又唔系，唔泼又唔系。 哦， 系啊，即系佢有阵时觉得，不如 乜唔系有嗰个。有一个 系啊，佢有自动噶，但系有阵时佢去到呢啲咁嘅雨咧，你觉得佢又太即系拨得太疏，你嘅时候咧，你又觉得会要揿多一格啦，拨快啲啦，拨快啲咧，嗰个咁嘅水拨咧，成日又有条痕喺度转嚟转去咁样，觉得烦又会拨翻松佢咁样。 如果你个雨量又唔系咁大嘅时候，拨得太多咧，仲。外眼 系啊，撥得太少又有个问题，就系嗰啲雨水积咗个玻璃嗰度咧，就容易产生呢个光线嘅折射。 所以我啊聪明啊，我个车牌啊摆咗雪柜嘅， 我都聪明啫， 我稳人揸 车， 你啊唔揸车添啦 ，Sammy 啊，但系你要帮我哋睇住路面嘅交通喎。 系啊， 去方便大家揸车， 告退啦， 好啦， 撒退， 好啦，贵安啦吓， 拜 拜， 再见。好，至于天气方面咧，就有我哋才子O。阿O， 早晨，彭爷，早晨，小白， 早晨啊！ 今日出边嘅能见度仲系咪蒙过蒙为咧？ 喂，今日好翻少少，见到栋对面海咁计啊，见到栋国际金融中心啊！ 哇，咁远都望到啊！ 成系啊，成碌都见得到啊！成雨咁样一柱擎天咁样，咁啊今日天气都系麻麻地噶啦，估计又潮湿啦。咁啊，同埋咧今日个体感温度咧就照计就比琴日同时。间咧就冻多两度到，咁 凉凉地啊，可能有风啊， 系啊，都唔系要着翻件风褛仔咁简单啊，直情要整翻件风褛啊咁啊，件风褛最好就可以防埋雨啦，咁啊可以又有一个温馨提示咧，提下嗰啲咧啊，听日咧雨淋大只嗰啲 DSE 啊等啊，喂，记得咧着对防水鞋啊，如果唔系咧着咗嗰啲咧容易入水嗰啲鞋咧。咁就麻煩啦！嗱，如果當你仲一個鐘頭去市場，咁你卷一卷二加埋，起碼考到十一點零十二點啦。如果你真係不幸踩中個大水氹嘅話咧，成隻腳咁樣噏住噏三四個鐘咧，你都喺一個隻腳唔太舒服嘅環境嗰度咧，去應考咧，咁梗係會窒礙到你嘅考試成績啦。 咁啊，真係冇諗過要著水鞋喎。 係啊，呢個都係 水鞋 防啲咯，你哋唔好有啲嘢。依家今日咪有啲運動鞋咧，佢個賣點係輕巧啊嘛，透氣啊嘛。咁你透氣即係容易入水啦。咁你整濕咗、染濕咗只腳咧，真係叫做濕住只腳搞幾個鐘頭都係幾禮計嘅。我自己覺得啊， 咁都請各位 DSE 考生咧都要注意交通同埋注意天氣呢兩樣嘢咧，都係啲外在因素咧，唔好俾佢咧即係一時間咧即係唔醒起要照顧呢兩範咧，就累到你咧喺市場嘅表現唔好啊。 嗯 嗯，絕對認同。 好，咁啊，唔该晒阿 O 啦，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咧，交俾阿小白啊。 系啊，啲 DSE 考生咧，仲要留意埋有阵时啲嗰啲 hall 啊，学校嗰啲礼堂咧， 做咩 啊？嗰啲冷气都大啊，系啊， 即系又要带多件外套， 系啊，披住咁出去， 俾唔俾拎咁多嘢入去？ 唔会唔俾啊嘛，咁我冻啊嘛。 哎呀，好啦，俾 系啦，好啦，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多云间中有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啊，咁啊，出门口要特别注意啦。 嗯、 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1度，咁啊，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噶，好啦，展望未来一两日清凉有雨。啊，天文图好少用清凉呢个两个字啊。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咁啊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啊回升，天色啊逐渐好转啦。咁啊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生效，咁可能有啲地方都比较大风啊，留意住啦。 吹乱晒个头啦吓，收翻好先啊。 头发乱了。 好呢、這个时候咧，咦佢嗰个假发都。都驚會被吹甩嚇、啊，即係法官啊，定係律師啊，嗰個假髮啊，佢係戴咗麥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學有我助教芭比林慧，電話旁邊咧就接通咗大壯麥啦。早晨啊，大壯麥。 早晨，芭比。 啊，呢轮唔知有冇咩得意嘅新闻咧？ 啊，估唔到隔咗咁耐咧，嗰啲黄啊、蓝啊、绿啊嗰啲咧嘅新闻咧都仍然不断、哦。 系嗰啲好沉闷啊，即系嗰啲熟读基本法唔使啦，即系虽然日日困喺屋企，但系都唔使日日播喺度讲嚟讲去讲同一条嘅。 哦，唔系啊，最近咧有一啲都比较突出嘅新闻、哦，有啲咧就系讲紧唔同颜色之间嘅恋爱问题啦，点样抉择咧吓？咁、啊、我亦都有啲咧系讲紧唔同颜色之间嘅身体接触、 哦。哦，啱啱礼拜初吓、啊、有一个退休妇人啊。因为同啲政见不同嘅年轻男子，咁啊有争执，咁啊跟住啲人俾佢走，吓佢强吻嗰个男子嘅嘴啊！ 吓唔系啩？我以为系推撞啫，估唔到而家动口不动手。 哎呀，好斯文啊！不过咧呢啲报道好细致啊，仲话嗰名男子用手背抹嘴之后，咁之后其他嘅冲突呢个涉案嘅。67岁妇人咧就被控非礼，即系猥亵侵犯啦、啊，同埋呢个袭击罪、啊。咁啊上到法庭咧，辩方即系代表佢嘅大律师或者律师啦、啊，申请押后案件。嗱、啊、个字眼就话咧，以待与控方商讨，用其他方式处理。啊，咁呢度咧就我谂行内人或者系熟悉呢个法庭程序啲人都知道咧、 嗯， 其实嘅意思就即系话申请咧。唔好刑事檢控，就用簽保守行為方式處理啦。 嚇、啊，咁但係你覺得呢一個行為屬於非禮多啲定係襲擊多啲啊？ 嚇、啊，呢樣嘢咧，真係可能係要嚇、啊、慢慢睇啦嚇。因為如果你話用翻我哋所謂中國人啲傳統咧，即、就、係、是嗯啊、當然我唔知道其他中國人點啦，但我細個見啲長輩啊，嚇、啲飽讀詩書咧，學富五車嗰啲，就會可能覺得咧咩男女授受不親啊，非禮勿視咧。你话攞个嘴唇去、接触咧，系另外一啲啊，人哋黄花闺女又好，即系正当吓、啊、女士又好咧，即系冇得佢同意咧，怕且都告咗非礼噶啦。 我觉得可能都唔关年代事啊，甚至乎咧连性别都冇乜关系啊。就算系一个陌生嘅男子去亲吻一个陌生嘅男子，定还是一个陌生嘅女子去锡另一个女子咧，都唔得啦，系嘛？ 听到都几惊，咁不过咧就要谂翻咧就系、是。大概早成哇，都20年都有啦。咁啊，有宗案件咧，就唔系上诉嘅，吓系原审嘅时候咧，就告一个人咧就系、是、偷吻啊，就对方吓。 嗯。 咁但系审到上去法庭咧，咁当时嘅法官啊认为，咦 ，kiss 啊，即系呢个吓接吻呢样嘢咧，就并非属于咧系有所谓色情啊猥亵成分。咁所以就唔可以构成咧，以前叫做非礼罪。 嗯， 咁当然有啲人就可能会哗然或者唔同意啦。点解话用手都唔得咯？咁点解用嘴又可以呢？咁嘅样吓，咁呢样嘢咧就当时就唔系一个上诉案例嚟嘅。 嗯， 啊，究竟而家呢宗案件阿妇人，而家当然啦，而家佢控方即系高抬贵手就是、签保守行为咁啊了事啦。 嗯。 但是如果回到来不肯的要继续检控，那到时如果一个不觉意呢需要罪成啊上诉啊，可能就着这个所谓 law point、啊、法律观点呢，我们看看上诉庭有没有什么新的定义啦、 啊。不过呢都想请教大壮威、啊。 啱啱讲下。 其实呢这些讲紧所谓的非礼罪行呢，其实跟性别啊等等有没有关系的呢？因为呢很多时女士呢特别是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如果转身发觉撞到自己那个是男士，可能就都觉得会不会是叫做非礼呢、啊、但是如果企那个是女士呢，又好像真的觉得没什么的、啊。 当然你睇睇个女士又点啦，咁如果系嗰啲叫咩话 ，tomboy 啊，即系有时候啲证人会话用色迷迷眼睛又望住啊，又自己已经避咗几次，佢都继续进逼啊，甚至望望到佢话直头越嚟越严重啊，多手多脚啊，咁唔系净系纯粹性别咧，就可以排除咗一定唔系咧系有意侵犯、啊，而且而家咧就好公道嘅吓。同性之间咧，都系可以被指控咧，系犯呢个非礼罪嘅，猥亵侵犯罪嘅。 嗯，咁但系如果头先嗰位67岁妇人嘅例子咧，会唔会属于自卫咧？ 吓、啊，呢样嘢就令我谂起咧，就要讲翻啲体育活动啦吓。咁啊，之前咧好多时啲人会睇就话，美国咧啲篮球咧 NBA 啊。 National 嘅 Basketball Association， 咁、有個 W 嘅 NBA 嘅，咁啊顧名之義啦，即係女性嘅啦，咁、女運動員，咁佢哋都有個球星嘅，咁啊球星啊即係啲進攻能力強啊，咁啊自不然對方就要揾啲後衞咧緊貼追擊啦，咁咧就有場波咧逐啲講啊。咁對方嘅後衞咧就跟到呢個球星好貼，咁啊面對面啊頭啱頭咁嘅樣，咁呢個女球星咧唔知係咪嬲嬲地咧就錫咗個後衞一啖。 哇！呢、這個唔似係嬲嘅行為喎、 哦。咁啊，跟住個後衞就真係嬲啦，咁啊向球證投訴啦咁嘅樣。啊，女球星咧就笑笑口同球證解釋話呢個係親善嘅行為。好啦，咁而家咧。咁究竟喺嗰個情況之下，因為咧喺香港嚟講，襲擊罪咧就係、第一就要嗰、個俾人襲擊嘅人咧、就唔同意啊。咁、但係唔同意咧就唔係個罪行嘅全部，仲、要咧侵犯佢嘅人咧一就蓄意，即係明知佢唔同意，或者二咧就話知佢同唔同意，即係魯莽地啊，去走去侵犯佢啊，錫佢啦，講白啲。咁先有罪㗎嘛。咁、但係如果錫佢嘅人其實就話喔、我當時諗住呢雖然佢兇神惡煞啫、我釋出善意俾啲温情佢。 諗住感染下佢嘛。 和解咁我唔諗佢唔同意㗎喎咁。咁睇下官受唔受啦、打過先知呢叫做。好啦，嗱呢啲法庭嘅新聞呢其實有佢嚴肅性嘅，就唔係完全攞嚟講笑話嘅。咁另外一方面咧，頭先提及過啦，呢個星期咧就真係日日都見到22条嚇。咁好多時啲人就話：，唉，點樣去理解個法律咧？咁樣嚇，港府啲高官係咪誤解啊？定點咧？嗰啲就等翻中意講呢啲題目嘅人慢慢講啦。不過我哋其實咧睇翻個基本法咧，好多時話睇法律咧，雖然你話啲咩 basic principles of English law 嗰啲基本嘅英國法律嘅知識咧，又話如果點樣去詮釋法律咧，成日講啲咩 golden rule 啊，金嘅定律啊 ，literal rule 咧就係即係話咧係用文字去解釋啊，做個 mischief rule 咧，即係啲基本嘅，就話之下個法律咧原本想制裁一啲咩事項咁樣去睇下咧。嗰啲條文係點解釋嘅？咁、但有時候睇下咧立法嘅初心嘅。咁我諗好多人都知㗎啦。咁當初香港點解會有個基本法呢，就係、是、英國人就走啦。咁佢1983年立咗嗰啲咁嘅 Nationality Act 咧，就即刻咧係刪集，就唔俾咧係香港人可以全部去到啦。咁另一方面咧，即、就、係、是、我諗中央政府都擔心咧，港人啊會唔會驚啊咁樣？雙方政府唔係整個。我就會叫佢做定心丸啦。 係嘅。 咁裏面就即係話嗱，放心啦咁樣嚇、一國兩制咁啊、國內唔單止中央，甚至乎咧省市啲政府都唔可以干預㗎咁樣。咁至於而家咧，如果有啲部門喺度拗話緊佢自己係咪機構啊、機關啊、定公司啊、定乜嘢咧？咁唉，即係大家都明咧，即係拗乜啫咁樣嚇、你係。一隻蝙蝠就唔好一個時間就話自己係老鼠，一個時間就話自己係雀仔。反為係睇下究竟係唔係干預咧？咁如果你係真係有問題嘅話，咁有評論啊，咁你咪自己去睇下係咪真係干預咯。不過咁啊，呢啲基本法好似有得考喎，係嘛？ 係啊。 咦，熱門貼士喎，22条咧，唔好睇第二啲啊，讀熟讀呢條。不过是不是应该问一下教育那些高官知呢，问问杨润雄是不是知道 的。哇，真的不知道他入职公务员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考基本法的呢？我们下个星期再谈过，不谢谢大壮咪。 不谢巴比。 晨光大学。 一半浮一半沉的旅程，零零乱乱再习惯你开不了声，这过程几个人不会明，凌晨外面越夜越静，像个绝境，不快乐怎去幻想快乐，一个坐想与内心讲和，睁开眼漆黑泪往上看，睇不通几多次彷徨，光线造成周遭那景色， 不想注定得我没反应，重生的誓言，日幻再幻，日出跟晚黑，你怕没有油彩吗？数去败瓦，还要再绿化，世界未见得浅窄。清历苍白，尽金色细沙，会怕入眼吗？日出当太晚，已紫色冲淡，接吻那一刻。 而家咧天气灰灰蒙蒙嘅时候咧，揾翻呢一首嘅歌曲出嚟听一听都唔错、哦。呢位歌手叫做陶旭伦啊，有佢一首嘅作品叫做《日出彩虹》啊。我哋都希望咧雨后我见到阳光之后咧，仲可以见埋彩虹啦。而家咧就先听一听咧就系、是、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嘅《读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坚信中国共产党未有及时向世卫报告新型肺炎疫情，并且指责北京趁着疫情大流行欺负邻国。蓬佩奥说，北京一直未有汇报病毒出现人传人的情况，直至全中国所有省份在一个月之后都出现疫情。虽然中方之后向世卫通报，但是没有分享所有信息，并且掩盖这一种疾病的危险性，世卫亦都没有及时发出警告。蓬佩奥又提到，中国利用全世界对疫情大流行的关注，继续挑衅行为，包括侵蚀香港的自治权，拘捕包括李柱铭等民主派人士，又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并在南海胁迫邻国，强调美方强烈反对中国的欺凌行为，希望其他国家追究中方的责任。意大利的新型肺炎死亡病例突破25,000宗，当局说过去一日再多437人死亡，累计25,085人不治，确诊人数增加3,370人，累计超过187,000人染病。现有确诊人数和需要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就继续有下跌迹象。总理孔特早前说，将会在下个月4日逐步放宽全国封锁措施，今个星期稍后会公布计划，强调一次过解除所有禁令是不负责任，一定不会偏离科学。美国有卫生官员证实，两名分别在2月6日和17日死亡的病人曾经感染新型肺炎，比当局早前认定的第一宗死亡个案更加早出现，意味美国的死亡病例可能比官方数字更多。由於在疫情爆發初期，當局只是為曾經外遊和入院病人提供測試，令到很多可能受到感染但是沒有入院的人從來都沒有接受檢測。紐約市長白思豪推測，當地多達4,000多名死者可能是死於新型肺炎，但是從未接受病毒的測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清凉有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喺九龙方面嘅封路，油麻地有道路工程，车身长度超过9米嘅车辆咧，禁止由金粟街右转入去广东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 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Miss Chiu， 中学教师，今年的 DSE 考生辛苦你们了，要面对这么多挑战。记得注意健康，身心平衡，考试的日子记得带齐嘢，尽力做到最好，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CIBS， 因我是女生 ，proud to be a girl。 咁我好幸运或者好感恩咧，喺我中一嗰年遇到我嘅国文老师，佢就知道我好中意写嘢同埋睇书，佢又叫我咧，如果你中意写嘢，每个礼拜咧除咗作文写多一篇文俾佢，咁啊到学期尾咧，佢就攞住我本作文簿同我讲，佢话罗丽萱啊，你咁中意写文咧，你将来咧可以做作家。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朝早7:36嘅时间啊，晨光第一线嘅今朝 spot 到你啊，电话入边都揾到阿 O 啊，早晨阿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啊，今日咧可以讲下呢、這、一个，正所谓好波不如好运啊，小白。嗱，之前咧都喺度讲啦，啊，小弟颇为中意嘅球队系边一队咧？就是、阿仙奴啊嘛。喂，阿仙奴中头奖、啊，可能真系。 呢排、啊、又冇波踢噶咯，中咩头奖佢、啊？ 喂，嗱，话说系咁、啊，欧洲足协咧经过星期二咧会议之后咧，有最新嘅消息啊出嚟咧，就系话可能咧各地啊，世界各地咧都会各大联赛都会烂尾收场。 系啊，腰斩啊嘛。 咁啊，会根据欧洲足球系数，有冇听过呢个嘢咧？ 哇！ 欧洲足球系数， 好数学嘅嘢嚟噶，呢啲 系。俾边一队球队有机会踢下年嘅欧联同埋欧霸？ 喂，通常呢啲叫做欧洲足球系数咧出嚟嘅结果，都未必系大家认同嘅，因为佢太数学啦，太唔人性啊！ 好嗱，一阵先讲下呢个欧洲足球系数究竟系点样产生嘅先。咁但系咧，根据欧洲足球系数咧，去按照呢一个系数去出战嘅话咧。咁啊，最有機會踢到叫做歐聯，下年踢到歐聯咧，分別就係曼城、利物浦、曼聯同埋阿仙奴咯。 嚇、啊！哇！ 熱刺同埋車路士都要打附加賽或者要打歐霸杯喎。 咁你就覺得喂點解會係咁嘅？亦都估你唔到咧，因為阿仙奴今年其實咧就喺英超方面就排第九嘅啫，咁樣嚇，曼聯就排第五嘅啫。按常理出牌咧就冇可能啊，下年可以踢到歐聯嘅咁樣，啊踢歐霸都有啲問水咁樣。但係咧就正正因為呢個歐洲足球係數咧，係根據球會啊之前五個球季，即係之前嗰五年個往績啊，包括喺歐聯咧歐霸嘅成績去計算嘅。嗱，目前阿仙奴咧喺英超球隊入邊咧以91分咧嘅歐洲足球係數啊就排第四嘅。如果咧球季咧會取消嘅話，嗱當然球季取消或者腰斬。最受伤的一定是利物浦的球迷，因为眼见自己的球队遥遥领先，但是都拿不到冠军或者捧不到杯，这件是有些匪夷所思的。不过这个也都要根据英超方面的赛会去决定，如果球季真的取消，欧洲足协就会以这个系数决定欧洲参赛的队伍，即是参赛欧战的队伍。那阿仙奴呢就可以跟第三位的曼城和利物浦和曼联一同出战欧联了。 哇，你 打都不用打。这个就是经常都用了。本身呢就在联赛排第九的阿仙奴呢，连欧霸的席位都冻过水了。如今真的要用神光 Morning Call 的经典名句是什么小白冷手捉个热煎堆。 但是我都想说呢，其实这些叫做欧洲足球系数为什么要用这个系数去到评估，而不是好像其实譬如何甲他们都已经就是初步就建议会用回现时那个积分榜这样去到做一个排名。他有没有说就是为什么要根据这个系数呢？ 哦，其实欧洲足协方面都是觉得这个系数是相对公平的。 不是嘛，咁你五年可以走下波咁一队球队。 咁当然啦，这个是欧洲足协的讲法啦。咁大家心知肚明，都是因为背后球队的赞助啦，球队的利益啦，以至哪队球队有得踢欧联，他每踢一队欧联的入场人次会有多少，他的主场能不能够爆满。咁你如果说喂有队新升班的球队叫做ABCDE， 哇那对 ABCDE 的球队呢，那个球场又晒。 二万人嘅啫，淨係。 啲草头呢又飞起晒。跟住呢又冇升级嘅球员。咁那个转播那个费用又相对好平咁样。咁梗係冇人睇啦，係咪先。所以都係要搵返啲大卡士出嚟啊。我自己係咁样觉得啦，你或者觉得咁样係阴谋论嘅諗法啦。如果唔係真係諗唔到阿仙奴点解第九位下年都有踢欧联嘅。 係呀。 呢个係一个 miracle 嚟嘅，係一个神迹嚟嘅。 系啊， 或者是奇迹嚟嘅咁样啦。 讲利物浦都已经够惨啦，如果就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嘅，佢因为腰斩咗而冇咗联赛冠军嘅话咧， 系啊， 我谂就唯有民间颁翻个俾佢嘅咋。 绝对会啊！我都觉得嗱，真心 系咪？ 我今年 佢赢到开行喎，今年 利物浦系好。值得好 deserve 去有拥有一个英超冠军。 碧咸都咁讲，你谂下，死对头碧咸都话佢今年系值得攞。 但系球赛腰斩就系腰斩噶啦，咁系亦都系因为一个外围因素，即系外围因素就系因为有疫症啊嘛，系咪先？咁啊，喂，讲多少少阿仙奴咧成为大赢家，当然冇问题啦。咁啊，曼联同埋热刺都会暗笑啦。但系里斯特城啊、车路士、狼队同埋咧本身有得踢啊欧霸杯嘅石飞联咧，依家都冇得踢。 即系任凭石飞联呢啲随时靠欧霸翻身噶嘛，系咪先？ 系啊，石飞联其实联赛排第七噶，佢心谂轮到我石飞联都未到你阿仙奴啦，点解咁啊？可能佢用英文问个 Destiny 啊， 系啊，点解唔系我有份踢？咁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份踢欧洲嘅一啲赛事嘅话，那个叫做踢波嘅收益或者入场嘅收益又会倍增啦。咁样你唔好讲咁多，石飞联下场对皇家马德里咁样，咁大家都知道个个都会入场啦，主场一定爆满。 系啊， 好啦，咁啊，欧洲嘅其他主要联赛咧，如果都用类似嘅情况啊，如果都系按照呢个咧欧洲足球系数去排名嘅话咧，西甲咧排第六嘅马德里体育会咧，将会取代排第四嘅皇家苏斯达啊，取得咧下季嘅欧联嘅席位。咁啊， 翻身喎，即系佢都系。 系啊，意甲都有翻身嘅代表啊，包括咧系排第五嘅罗马咧，亦都会排取代咧排第三嘅国际米兰啊吓，咁啊参加下季嘅欧联咁样啦。咁你话根据呢个系数就根据个积分榜睇，梗系唔公平啦。咁但系有啲球迷又会觉得，喂，咁人哋嗰个足球系数都唔系枉然嘅、哦，人哋都系计翻你五年往绩，即系呢五年 keep 住踢得好，佢先有一个高啲嘅相对嘅欧洲足球系数噶嘛，咁样。咁你可以话对于 今年的成績是不公平咯。對於 Light Curve 嚟講，即係嗱呢個又係牽涉到 DSC 嘅考生啦。究竟 Light Curve 係公平定係唔公平啊？咁樣咁啊，好值得大家去深思或者思考嘅。咁啊呢件事再有新嘅消息再同大家跟進啦。始終香港好多朋友都好喜歡睇英超嘅。咁啊轉個角度睇下呢一個咧，哇好多熟悉嘅名字咧都有出嚟。講緊咧就係日本嘅球壇咧有機會啊做一個咧叫做傳奇嘅慈善巡迴賽，咁啊都係為到齊心抗疫去籌錢啦。咁你日本方面都有啲、哦、都幾多確診個案啦，咁啊當地咧都想做一個咧叫做慈善足球賽咁樣。呢、這個慈善足球賽哇好多熟悉嘅名字喎、哦，有好多都係我哋由細睇到大，有日本嘅球星，係啦，中田英秀、 中村俊輔 咩啊？ 中村俊輔有冇？ 有啊，再講。 道本润一 有啊， 小野伸二 放胆讲有啊， 有喂，就唔记得啦，其他嗰啲 系啊，喂，咁你嗰啲已经系足球嘅传奇嚟噶啦，咁啊， 黑崎比叉子有冇啊？呢、這个真系好传奇 又呢、這个又未有、啊， 三浦之良 系啦，三浦之良，仲要系三浦之良咧去做领头人嘅， 咁佢好值得 系啦，咁佢咧系负责搞呢、這个有份负责搞呢、這个足球嘅慈善赛啦，咁啊日本嚟讲咧最熟悉嘅足球国家，以至佢引入最多外援就系巴西啦，所以咧。呢场球赛咧有好多咧巴西嘅球员啦，或者巴西嘅传奇球星都会参与啊，包括有卡卡啦、迪比亚奴啦、卡库啦、派路啦、费高啦、里奥费迪南啦等等嘅，咁啊仲有其他外国嘅球星，包括譬如舒夫真高啊咁样都有机会去叫做踢呢一场球赛啦。补充翻少少，头先话喂讲到好多日本嘅球星，仲有边个啊？咁啊仲有咧头先小白有讲嘅，咁啊冇讲嘅我讲埋佢啦，包括咧川口能活啦、一代江户啦，咁啊仲有呢个田中斗利王啦，咁啊亦都有咧中泽佑二啦，仲有内田笃人啦、中山雅史等等 咧。咩三刀主亚力士嗰啲唔知有冇咧？ 系啦，应该都会有噶，呢啲都系。一啲我哋成长睇 J League 以至睇日本国家队啊，有睇得到嘅球星啦，哇粒粒皆星，嗰、那个转播我都要坐喺电视机睇足佢120分钟。 其实你唔中意日本嘅球星咧，睇外国嗰啲都抵嘅呢场波。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咁啊希望即系呢啲做前线嘅做慈善嘅。咁大家慷慨解囊啦，为到世界或者为到有疫情嘅地方去筹个靓款啦。 啱啊，咁日本方面咧，除咗就系有呢一场嘅慈善赛之外咧，仲见到其实佢哋喺日本嘅呢一个嘅叫做滚轴溜冰方面咧，花样溜冰方面咧，其实成绩都非常之好、啊。以前咧不嬲都系话到咧，嗱美国啦同埋俄罗斯咧，通常都会占据住咧就头嗰几名嘅世界排名嘅。咁最新嘅一个排行榜啊出咗出嚟啦。咁男子第一咧就系日本、啊，咁与生结然咧，咁佢就系凭住呢个3786分啦，就系攞咗呢一个嘅冠军的。女子方面一咁啱又系日本一位嘅选手叫做纪平莉花，咁啊凭住4174分咧就排喺第一位嘅。咁啊呢个排行榜入边咧见到头十名嘅位置，咁啊男子方面可以讲埋第九位咧，咁啊嚟自日本嘅另外一位选手啊叫做宇野昌磨。第十名咧就嚟自韩国方面嘅选手，即系亚洲嘅选手咧喺十名入边咯，都占据咗咧就系三名嘅。嗱，女子组方面咧，咁啊其实啊，除咗头先数过嘅纪平莉花系日本嘅代表作为第一名之外啦，第五位都见到咧，亦都系嚟自日本嘅版本花织。咁啊，另外亦都喺第七位又见到系日本嘅公园之子，同埋第九位咧韩国方面嘅选手啊吓。咁啊喺呢一个叫做花样溜冰方面咧，都见到越嚟越多好成绩系。亚洲的选手、哦、 看不到这眼睛你有多深，只知道一朝失足会下沉，抛开意识好拼命去攀登，逃脱于黑暗，风吹过花消失，细雨声音。 憤怒啊！ 好憤怒啊 ！Fiesta 一隻嘅歌，佢唔知道有冇前傳或者後面個版本嘅咧、 哦？即係點咧？ 嗱，呢只叫秋去冬來嘛。 哦，即係有個春去 啊、夏來啊，嗰啲咩夏去秋來啊，呢啲咧做一系列啊嘛。 哦，好啊好，咁啊，希望下一隻就唔好咁憤怒啊， 柔和啲啦，俾人展示出咧就係佢哋有多方面啊嘛。 係都好嘅嚇，新嘅女子樂隊嚟嘅，佢哋係 Fiesta。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呢、這个时候呢又有阿彭仔响树啦，又有阿小白响线啦，咁啊同大家呢就八点前呢睇下啲国际趣闻当中呢啊唔知道呢嗱呢一种嘅状况呢就我哋通常喺电影桥段呢就会见得多、啊、即係现实生活之中呢你有冇真係咁浪漫去做一件咁样嘅事呢曾经尝试过就係、是、呢 喺街求婚嗰啲呀 ?No, 而係攞个樽仔。然之后咧，写张字条入落个樽度， 抌落个大海嗰啲啊， 系啦，抛出大海。咁当然，其实严格嚟讲，呢一种咧系 污染嚟嘅， 冇错，系乱抛垃圾， 冇错。 咁系唔啱嘅，嚴格嚟講嚇。但係咧，真係呢啲咁嘅橋段咧，咁樣嘅畫面啊，經常喺電影度咧都會係見到。 係啊，跟住通常咧就會有啲靚仔，唔知點解越係靚仔喎，執到個樽喎。 哦，咁掟出去嗰個係靚女嗎？ 好多時又係、哦，又係靚女、哦。 我自己就未試過做呢個事、啊， 我都未試過， 係、 啊，我亦都冇喺海灘嗰度執過，爛玻璃就有見好多， 係啦，即係嗰玻璃樽就見好多， 係啦。 喂，咁咧喺英國嗰方面咧，就有一位咧，而家咧已經係56歲嘅婦人啊、 嗯， 一位嘅女士，咁、 嗯、 佢叫 Natalie 啊，咁、 嗯、 啊 Natalie 咧，佢咧喺1979年咧。16岁嘅时候呢就真係做过一件咁样嘅事啦。 係。 当其时呢佢就跟学校啦去即係去地理视察嗰啲呢 ,field trip 嗰啲呀係咪 地理堂咁样。 係啦就去呢即係去睇下啲实地嘅考察。咁、就经过呢一个嘅海湾。咁当其时呢佢咧就同埋另外一個同學咧，就大家咧就即係當玩嘅啫。佢哋又唔係寫啲乜嘢嘅浪漫説話，佢只係咧揾張紙寫低咗咧，即係自己嗰個嘅姓名啊、住址啊咁樣。然之後咧就塞咗入去個樽度，跟住就拋出海，咁就諗住咧就當係啊，唔知第時會點咧咁。好啦。其實都係諗住玩嘅啫。 係純粹諗住抌出去就都唔諗住有 reply 㗎。 點知？40年后的今天啊这位 Natalie 呢就竟然呢在网上面呢社交网上面呢就见到有人呢就是将呢一张是已经好蒙查查的字条的照片呢就 post 咗 upload 咗在网上面。咁当中呢仲有讲到话一个系嚟自呢荷兰嘅网友嘅信息嚟嘅仲问呢边个系呢个字条嘅物主啊咁 样。 因为系有佢嘅名同埋嗰个嘅住址㗎嘛。 哇佢用咩笔写㗎咁多年都唔化嘅。 原子笔应该系蓝色嘅。 肯定唔 系。化化地㗎其实都化化地㗎一张纸都残残地㗎。咁咧，最後咧就當然啦，就係、是、透過呢互聯網咧，佢揾得翻咧呢一個嘅女網友，呢、這個女網友咧，佢咧就係響呢一個嘅荷蘭嗰度嘅。啊，對唔住，佢係咪女仔我唔知，係呢個網友啊，荷蘭嘅網友，即係將佢 post 上網嗰個咧，咁就話咧荷蘭嘅網友咧聯絡咗之後咧，就話翻俾佢聽咧，其實呢個樽咧係佢阿媽喺之前咧。就喺海边嗰度執到㗎喺荷兰喎。咁執到之后呢就病埋咗屋企咁佢執嘢嘅时候发现咗啦於是呢就好奇就摆上网啦咁。咁、 哦、 结果呢就令到呢一位呢身处喺英国嘅 Natalie 呢就重拾返呢即係40年前嘅呢一个 回憶青春㗎。哇啲青春返晒嚟啊。 係呀佢仲话因为呢件事呢再次同几个老同学呢、 啊 已经失联嘅呢都再次联络返上咁 样。哇！咁啊，令到啲友情咧又鞏固翻。 係啦， 佢哋會唔會 plan 去一轉呢個荷蘭咧？遲啲。 其實我諗佢哋咧有通下信啊，傳下短信啊，或者係大家問候下咧，已經好好噶啦。即係唔好一嚟就喂食餐飯啊，或者喂見個面咧。 呢段時間大家想講個約字啊，都已經窒一窒計先啦。 嗱。 咁啊，小白你又講得啱啦，即係而家咧好多，尤其是咧喺外國啊歐洲城市咧，好多都仲係實施緊呢一個嘅封城令， 嗯、 以至到咧其實澳洲啊，都一樣咧係有呢一個封城令嘅。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就街上面嘅人跡罕見啦，即係好清閒啦，路面上面咧冇車冇人咁樣。 啊、 好啦。於是咧，澳洲咧就出現咗一個咁樣嘅狀況，喺呢個南澳省嗰度嘅鬧市啊、市中心就出現咗啲咩咧？冇人，冇車， 袋鼠， 係啊，有袋鼠啊，袋鼠喺度跳跳跳啊，袋鼠跳跳跳，咁啊唔知係咪咧趁住冇人咧就出嚟行下街咁。咁但系咧，佢跳跳跳咧，亦都咧引起咗咧系当地警方嘅关注啊！原因咧，虽然话澳洲咧，其实咧都经常会见到有袋鼠出没噶啦。有去过澳洲嘅朋友咧，喺啲公路上面咧，你会经常都见到一个黄色嘅牌啦，三角牌咧就系即系 画咗个袋鼠喺度， 系啦，表示咧会有袋鼠出没，要小心嘅。咁但係呢，你話喺市中心嗰度有隻袋鼠去跳跳跳呢，又真係確係少見嘅。咁於是乎呢，就擔心喺路上呢會造成危機啦。因為呢，唔好話大家少見啦，嗰啲揸車嘅司機一樣呢係冇違意，亦都冇預咗呢喺呢一個嘅市中心嘅馬路上面係會出現袋鼠 嘅。係啊，同埋啲袋鼠唔識睇車㗎嘛。 所以就驚住呢會造成交通意外，咁、所以依家呢都令到啊澳洲嘅南澳省嘅警方呢都相當關注呢啲袋鼠呢係咪要喺封城令下都走出嚟周圍行下跳下跳下咁呢，危險啊都。 非常之爽快嘅歌曲啊！唱歌嘅朋友，佢名字叫做严逸格 ，Please Don't Cry 啊！咁啊，叫大家开开心心啦吓，听下八点钟嘅新闻先。 嫌违反限聚令，被警员发出2000蚊嘅定额罚款告票。警方喺行动中检获扑克牌同埋少量现金。警方繼續調查灣仔華仁書院去年12月發現土製炸彈的案件，被捕的20歲男子被控一項串謀意圖傷人同一項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罪，

成真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欢迎你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嚟到咧星期四嘅朝早啊，八点零九分噶啦吓，将近搭二个字添啦。直播室咧就有阿小白啦， 系早晨啊，鹏仔， 系咧，亦都有我鹏仔喺度咧。咁啊，稍后咧亦都会有咧，阿 O 嘅出现啦，仲会有我哋嘅财金达人啦。今日星期四就会有黄德基啦， 系 咁啊，阿 Barbie 亦都会成为我哋嘅封烟主持嘅。 哦，Barbie 今日出現嘅時數係八點半， 打後啦，係啦，八點半後啦嚇，咁啊到時我哋又會同大家睇下啲新聞焦點啦。喂，講開咧呢個嘅新聞焦點咧，明天啊 DSE 咧考試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消息啊，同埋焦點啦。咁啊，其中咧都阿 O 咧都特登咧都提翻各位DSE 考生，亦都咧即係同我講開就話啊，其實咧。因為知道咧，去考試嘅時候咧，考生咧進入市場咧係需要量體温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如果咧，即係你係好趕嘅情況底下咧，去趕住去呢一個市場， 個人興咗啊。 係啊，即係如果你好急步啊，好趕頭趕命咁樣咧，你因住咧，如果嗰個嘅體温因為咁樣，唔係因為你發燒有病，而係因為咁樣高咗咧，咁你到時咧就要。是要攤頭一陣， 係啊，攤頭十至十五分鐘之後先再 熱先再幫你量個體温。咁嗰十零分鐘咧，如果開考緊嘅話咧， 哇，咁咪 咁即係你自己蝕底啊！ 係啊，到時唔夠時間啊！ 啊，咁所以真係咧如果係咁咧，一來就係要預鬆啲時間啦，係 啊， 係咪？咁啊，亦都咧保持一個。平静嘅心境啦。 你听朝会唔会处理第二用第二个策略翻工咧？ 我都会 留翻个的士俾其他人坐。 咁我唔会，咁我又唔会，因为实在的士大佬同埋大姐，佢哋依排嗰啲生意都好难噶啦。你仲想话让大家一齐多啲坐下，咁可能会仲帮到佢哋啦。咁咧。我就會咧再預鬆啲時間，就唔好似咧呢排咁樣咧，就比較係大安旨意咗嘅，我都知道自己，咁所以明天咧我就會預早時間啦，咁希望DSE 考生都係啦，預早啲時間唔使趕咧，唔使擔心自己個體温啦。会因为咁而升高咗就好唔抵啊！冇咗十零分钟， 我哋都有讲过几次啦，就话个考试时间啊，之前就估唔知有冇得弹性咧去处理下嗱，就冇啦。咁但系咧，我寻日都睇啲新闻报道咧，就见到政府就呼吁翻咧嗱，首先佢哋就话到可能政府团队会系呼吁弹性上班啦，亦都呼吁埋出边嗰啲嘅老板啊，可以咧就弹性上班，就一就嗰啲 DSE 嘅考生。 哦，即系我哋去就佢， 我哋去就翻佢啦， 都可以。咁。咁啊，呢一个就大家揾食嗰样嘢，咁人哋考试都好重要嘅，咁睇下可唔可以配合到啦？ 啦 即系如果真系可以自己做到作到主嘅，即系个老板唔会因为咁而麻烦我嘅，咁我啊梗系乐意做啦，系咪先？好啦，咁啊，至于呢个时候咧，既然咧啲老板也好，打工仔也好啦，都系。希望可以揾翻個錢嘅啫。咁我哋晨光第一線咧，亦都係時候咧揾個錢嚟睇下先嚇。 晨光財經第一線。第一線。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金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嘅听众，你哋好啊！ 早晨啊 ，Dicky， 哇，一个礼拜唔见咧，即刻有啲崭新嘅事件发生啊！就系睇到咧，哇，嗰、那个 新鲜啊，不过唔系今次系油， 系啦，今次系讲啲油先啦。咁啊，国际油价咧就回升啊，加上咧投资者观望企。企业啊，陆续公布业绩啊，讲紧美股方面吓，咁啊，美股三大指数咧结束连续两日嘅跌势啦，咁啊，道指有得升啊，升456点，标指咧升62点啊，纳指咧升232点啊，睇嚟啊，好翻少少，明朗翻少少咯，啲油真系有啲油水咯，系咪开始？ 隔晚都升翻四百几点啦，讲紧个道指系咪？咁啊，亦都讲到纳指其实距离历史高位咧，又越嚟越逼近啦。见得到好似美国个股市，哇，即系好似同个新冠肺炎疫情好似就完全呈背驰咁样嘅。嗱，逐样解释啊吓。 好， 嗱，先讲个油。咁啊，讲到过去呢段时间，即系所谓嘅呢一个即系德萨斯轻质原油个期货啊，即系简单之啲讲啦吓，就出现咗一个负值。咁啊，即系全世界都系成为咗新闻焦点噶啦。哇，点解可以负嘅？咁负咁啊，点算啊？咁系咪真系技术上我台桶油出嚟俾你嘅时候，我仲要补钱补贴俾你，仲要俾你车走，即系好似咧收买烂铜烂铁旧电池啊嗰啲咁咧？就系咁样，真系大家如果唔明白个比喻，你就咁样理解就得啦。但当然负完值之后，亦都因为咧。好衰嘅，你知啦，期货呢啲嘢讲真，你俾实物我交收，我交收唔到噶嘛。正所谓你俾嚿金我都可以去个金库嗰度提出嚟，最多重少少啫。你俾桶油我啊，即系我运都运唔走，所以基本上投机者咧，从来都冇谂过会系攞现货。你话真系攞现货嘅，一定系即系嗰啲所谓 refinery， 即系嗰啲所谓嘅即系炼油公司啊、油公司啊， 或者真用家啦，真用家啦， 真用家啦，冇错，即系啲工业啊咁样。咁所以基本上純粹係投機炒作，咁即係當 CME 話喂可以玩到負數，哇！跟住就真係負俾你睇。咁好啦，咁啊五月份合約咁啊即係結束，咁啊好多啲所謂嘅交易所買賣基金，佢哋都真係將佢轉倉啦。去到咧就係呢一個六月份，甚至乎香港某一隻咧唔幫我賣廣告，咁去到九月份。咁但係問題係咧一個好大問題嚟嘅，就係當佢每日即係每一次。咁樣去轉落去嘅時候呢，其實都會涉及一個唔係帳面嘅虧損，但係就係話越買呢就越貴咁樣嘅情況，因為佢喺即係即月嘅期貨合約，佢用一個低價賣出，但係用一個高價換入下月或者係未來數月嘅合約，咁其實呢簡單啲講，越換呢就越少，同埋而家呢佢嗰個價呢已經係高好多㗎啦，就即係唔係話唔係一蚊啊，唔係負四十蚊啊，其實可能仍然係講緊二三十蚊。咁所以咧，即係就算個油價喺未來有所反彈都好啦，未必會跟得升。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咁但係問題係而家呢一刻咧，我諗全球市場咧都已經係憧憬同埋並且希望同相信咧，就係各國政府都會好果斷咁推出無數咁多嘅財政嘅政策去扶持嘅經濟。美國亦都係咁樣憧憬嘅，即係講緊咧，亦都因為講緊呢一個。即係話參議院咧，亦都通過咗增撥呢一個嘅支援經濟嘅議案。咁講緊唔係話少錢嘅，講緊都4840億嘅，加埋曬啊嚇。咁所以咧就放曬喺呢一啲咁樣嘅憧憬嗰度咯。咁永遠都係㗎啦，即係股市就係放喺個憧憬、希冀、盼望嗰度，就唔係放喺現實、現在同埋而家望到嘅眼前嘅情況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望住眼前嘅情況，即係都不容樂觀，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即係對於北美，尤其是美國啦嚇，即係歐美同特別美國嘅。嘅衝擊咧嘅經濟衝擊，咁而家大家都估到係前所未見咁差，即係已經係肯定係只可以比較嘅係講緊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嘅經濟大蕭條，冇嘢可以比噶啦。咁而家已經係成為咗個現實，咁但係冇啊，即係上世紀二十年代就唔識得 QE 嘛，咁而家佢哋識咯。咁啊，佢哋又識得擴大個資產負債表，增加嗰個負債，不斷咁賣債，咁所以咪令到即係啊呢一個所謂嘅息咪一路咁跌落去咯，咁所以啊令到投資市場氣氛咧，其實從呢個極恐慌咧，就算你話喂唔係、油價暴跌個 VIX 指數上翻嚟，喂上極都上唔翻三月十八號嗰啲高位85嗰啲啦，所以而家呢一秒鐘市場情緒反而唔係真係咁恐慌咯。 係咁啊，穩穩定定慢慢爬翻向上咧，應該都係無論係投資者啦，以至咧一個普通人咧都樂見嘅一個情況嚟嘅。 係 啦，喂頭先講啦各地嘅政府或者各國嘅政府咧都泵水入市場啦，咁啊兩日四度出手喎，金管局咧再向咧市場注入咧超過咧18亿港元喎，咁呢個係咪都令到喂港匯都請一請強下咧？ 嗱，其實港匯強咧就真係有幾個效果嘅。嗱，首先我哋要理解係點解港匯會咁強先，因為嗱我哋好明白有聯繫匯率啦。咁大部分朋友如果經常睇財經嘅都會知道啊，有個區間。 7.75 到 7.85， 咁強方保證 7.75 嘅。總之升呢唔俾你升過呢個位㗎嘛，咁你一去到呢個位，咁金管局就會做嘢啦，佢就沽港紙㗎啦。咁點解會咁呢？咁其中一個好客觀同顯然易見嘅狀況，就係隨住美國面對住新冠肺炎疫情嘅衝擊，咁聯儲局呢就三爬兩撥，就大刀闊斧呢就將個息就劈啦，又返返還原基本部啦，令到 0.25， 即係金融海嘯個低位。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就係令到全線美元嘅拆息呢就係走低。即係如果你話真係由一個月開始講起呢，其實平均嚟講呢比一年前都低咗成呢幾兩厘。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你話用呢個角度去講，而家最簡單理解就係因為唔使講多，淨係所謂嘅即係倫敦美元銀行同業拆息，所謂嘅 LIBOR， 同埋我哋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所謂的 HIBOR， 其實而家存在住一個好大嘅差距。咁即係簡單啲講，流入港紙可以賺息差。其實港匯已經強㗎啦，因為美金都係強嘅，大家都係仍然亂賺住美元資產作為避險嘅工具嘅，呢個係毋庸置疑，因為你會見到嗰啲即係澳樓家咧係即係遍體鱗傷嘅。咁但係而家係港匯係點解會更強呢？就是、反映到呢個息差嘅理由啦。仲有更加唔可以忘記一點，就係、是、我過去真係見盡，當個港匯強。強到係強方保證要沽港紙嘅時候咧，我真係冇見到個股市會係弱到弱不禁風啊，創新低，真係未見過。當然你話即係09年3月金融海嘯之後復甦咬翻上嚟嗰下咧，日日都有資金流入，個港股咧日日都反彈，即係講緊係由恆指31958啦，我哋好記得嗰啲高位，當年即係08年。嘅時候啦，10月30號，咁你話跌到09年3月，喂，都得翻10676，冇咗三分二，由嗰陣時開始彈㗎嘛，大家都會記得㗎啦呢啲。嗰陣時個港匯係極強嘅，所以我仍然都會相信今次即係無到有偶啦嚇，美國劈息，咁啊拉博同 HIBOR 有折讓，咁資金流入本港賺息差，同時尋找機會，咁呢個對於香港嘅投資市場，對於港股，咁點講都係一個正面因素。同埋而家憧憬復甦，香港一定會先過其他嘅國家，因為即係當然啦，我哋唔希望再有啦，但係係的而且確仲有啲確診喺香港出現啦，但係都係輸入個案啦。咁整體疫情控制遠遠比歐美各國好啦。咁其實內地都係啦，先爆發，亦都先解決問題，亦都先咧就係話可以開放翻，亦都先可以復工。咁呢、這個呢啲種種嘅因素都會係肯定係利好未來股市嗰個復甦嗰個步伐，一定會比其他各國係快咯。 嗱，講到咧睇緊已經未來嘅復甦啊，以至睇緊未來嘅前景咧。有好多新經濟嘅股份咧，已經率先做好啦嚇。咁啊，講緊譬如美團點評啦，你見到佢哇，近排即係除咗個外賣收入之外咧，佢嗰個酒店啊、旅遊復甦咧，就帶領個股份咧，嘣一聲咧上咗去啲好高嘅水平。咁啊，其實 Dicky 喺過往喺節目都分別都講呢幾隻新經濟嘅股份啦。咁啊，係咪長遠嚟講，以至短線都幾睇好咧？關於呢啲股份。 佢咧，我諗喺過去，當個市場氣氛好恐慌，或者個指數到21000，咁大家都講真，咁你驚時我都驚嘅啫，係咪？我都會恐慌嘅。咁但係我都會講過就係話，如果你話真係博下反彈，都唔使諗噶啦，唔好再諗嗰啲舊經濟，唔好再諗嗰啲唔派息嘅銀行，你放棄佢啦，佢都唔派俾你啦，你唔好再揸住佢，仲亂賺佢啦，變咗新嘅股票就唔值得留戀。咁我嗰時係咁比喻嘅。咁 Dicky 啊，你知唔知咧？有啲聽眾咧仲不斷問緊咧，就是、有機會你幫我問一下德基啊，究竟我嗰陣時咧80蚊又有貨，70蚊又買咗，40蚊啊，嗰注仲大力重溝咗落去，咁依家應該點咧？咁樣咁其實 Dicky 你頭先都講到好白噶啦，係咪啊？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咁，我都係仲係揸住。咁講真，如果你係肯即係離棄佢嘅，咁你都走咗好耐啦，咁你仲係揸住嘅，咁算啦。咁我都會覺得你真係捱多一年啦，唯有走。 一火不變心啊！呢啲係咪啊？真係。 係啦，但個機會唔喺嗰度啊嘛。咁我一路都講話，喂，留意下啦 ，WWSW 啦，就算點樣都好，個市差又好好又好，佢哋都會好嘅。咁即係呢個都見得到出現咗咯，即係你諗下美團係，哇佢唔係冇跌㗎，超級大 V 型㗎，喺三月中嘅時候佢都有80蚊邊㗎，上翻100蚊，咁騰訊一樣如是，咁你話再講落去，把平安好醫生仲勁啦，咁呢 紅底股添啊，平安好醫生依家 係，咪就係咯，即係講真，亦都升得都真係快到快過我想象㗎，所以如果你話喂咁而家追入，咁當然啦，適合啲日日睇住個市嘅高手啦，或者貼市嘅投資者啦。 咁你話喂我買完就長期持有 buy and hold 嘅，咁呢個唔係個理想嘅入市位啦，呢個都係事實，我都唔係太建議而家呢一秒高出。咁但係你話喂，咁新經濟股份係咪就會見頂回落？咁我又冇呢個睇法喎，我仍然都會相信佢哋都會係跑贏大市。其實你睇世界上其他嘅市場都同樣如是，你睇美國一樣嘅，一樣係 Amazon 啊 Netflix 啊，一樣係呢啲嘢嘅。咁香港亦都同樣都係啲新經濟，因為大家就會發現哇，原來咧當即係啲廠又開唔到，啲餐廳又唔開得，工又翻唔到嘅時間，啲人坐曬屋企就係做呢啲嘢㗎啦，網購啊，跟住咧雲端嘅服務啊，跟住咧就可能一啲互聯網相關嘅服務。那個需求啊就不斷咁增大，咁所以佢哋個股價上升咧係有理由，好似歐你頭先都講啦，你話喂咁美團而家即係兩個憧憬嘅喎，咁嗌外賣繼續要嗌，但係而家旅遊嗰啲嘅復甦，喂咁你真係聽落去呢、這個股仔係真係好 promising， 即係好有概念同憧憬咯。 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啊嚇，咁啊聽住呢個環節咧，或者你話喂 miss 咗，你真係重温翻啊嚇，隨時咧尋找到一啲投資嘅機遇嘅。今個早晨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咧分析啊世界間嘅財金大事件。咁我哋聽日再傾過好嘛？唔該 Dicky， 好，拜拜。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社会福利处家庭及儿童福利科高级社会工作主任卢妙娴， 在这段时间很多子女都会留在家做网上学习啦，如果家长不能够掌握电脑知识，又或者是支援子女网上学习方面有些困难的，其实都可以呢是看下我们的网页啊，找下社工谈下这样，千万在管教小朋友里面呢就保持一个开朗的心情，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们谈下的。在保护儿童工作里面，我们特别想提醒，因为网上学习呢在过往我们一些保护儿童的性侵犯案里面呢就发现一些伤害儿童的人呢很容易透过互联网或者手机应用的程式来诱使儿童参与一些性活动，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呢在这段时间特别多些关心子女上网的情况，和我们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让我们情感得到满足，還要留意他們跟什麼人交往，避免有些侵犯的人乘虛而入。其實在我們的性侵案裡面，被侵犯的兒童由幾歲甚至乎去到15、6歲都有的，而通常受到性侵犯的個案的組群在12歲到16歲是最多的，去年來講大概有1000多宗的新情報個案，在性侵犯個案裡面都佔了三成，他們在網上跟他建立關係，跟他做朋友，甚至乎約他們成為情侶咁樣，然後呢就約他們出來進行一些性的活動，所以小朋友或者青少年人在網上結交朋友的時候特別小心，家長可以留意他們有沒有一些情緒的反應，例如他這段時間特別關心他自己的儀容啊，或者他對一些性的問題有些疑惑啊，很想問人啊，或者生理狀態有些變化是怎樣啊，或者他 send 一些 WhatsApp 給人的時候是講些什麼內容啊，擔心自己會不會懷孕啊，或者我有些不舒服的地方啊，那家長要聆聽多些，不要鬧住，最重要聆聽多些，聽一下他們說，遇到一些經濟困難呢其實都可以找我們的同事傾下，我們呢也都是有支援啦，可以打我們熱線啦，我們社會福利處的熱線2343-2255，我們仍然都是照常24小時運作的。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我要告訴紅爺的一件事。 哎呀，搞错咗，以为阿芭比咧八点半后先出现，其实依家已经要出现啦。早啊，芭比。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小白。 早晨 啊，因为有嘢要话俾彭爷爷知。 系啊，我今日讲呢样嘢咧，真系个个都啱用，只要有戴口罩嘅就一定啱用啦。 哦，咩事啊？ 嗱，你哋有冇觉得咧戴完口罩之后咧，特别下半边面咧会好干啊，或者有时咧好唔舒服啊？ 我有啊，好强烈啊，觉得呢个干嘅问题。 我唔系，我觉得湿。 你觉得湿？ 因为只是这样讲嘢咧，我哋工作嘅时候咧系咁讲嘢咧，即系整到个口罩咧。个口嗰部分都真系湿湿， 但系个口罩系咁抹我嗰啲皮肤抹到好干啊， 摩擦啊， 系、哦、啊。 不过咧，嗱，其实咧都系关皮肤质素事嘅，因为护肤嘅嘢咧，咁啊人人都系中意做噶嘛。哦、因为咧最近咧，我有个朋友送咗一块咧面膜俾我啊， 系 嗰块面膜咧就净系敷下半边面嘅啫。嗱、 啊， 咁、哦、你哋幻想一下咧，平时如果有敷开面膜嘅朋友咧，咁你个下半边面嘅面膜咪就 系 得个嘴嘅窿啊， 系啊， 之后有少少拉提效果咁样嘅。咁佢呢一个咧就叫做新出嘅。口罩面膜，咁、 哦、 系可以戴住个口罩嘅时候同时敷噶。佢、 啊、 个感觉有少少似咧，你知唔知日本咪有一种咧叫做舒缓大家咩足部不适嗰啲贴咧？嗰、那个感觉，咁佢出边咧就干身嘅，但系里面咧就满满嘅精华，可以咧戴住个口罩嘅时候一路贴一路敷。不过咧都唔贴得耐嘅，都系贴二十分钟嘅啫。 咁、哦、究竟佢系一个口罩定一个？ 佢系一个口罩面膜。 哎好啊，你叻晒，你一分啊，你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有卫生官员证实，两名分别在2月6号和17号死亡的病人曾经感染新型肺炎，比当局早前认定的第一宗死亡个案更加早出现，意味美国的死亡病例可能比官方数字更加多。由于在疫情爆发初期，当局只是为曾经外游和入院的病人提供测试，令到很多可能受到感染但是没有入院的人从来都没有接受检测。纽约市长白思豪推测，当地多达4000多名死者可能死于新型肺炎，但是从未接受病毒测试。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批评总统特朗普在应对疫情方面不合格，并且以转移目标的方式掩饰自己的失败。10名民主党参议员联署促请当局就特朗普政府的抗疫行动展开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签署暂停移民入境的行政命令，确保在经济重开的时候，失业的美国人优先找到工作。特朗普早前宣布暂停移民申请60日，措施主要针对寻求获得永久居留权的绿卡申请人。季节性劳工，例如农民，不受影响。另外，几类绿卡申请人可以豁免限制，包括从事医疗保健工作的人士，以及美国公民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新型冠状病毒将会同人类长期共存，警告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疫情大流行的早期阶段，仍然有好长的路要行。谭德赛话，世卫已经接到近250万宗确诊病例报告，不同地区的疫情亦都不同，大部分西欧国家的疫情已经稳定落嚟，或者有下降的趋势。但是非洲、中南美洲、东欧等地的疫情处于上升趋势，虽然很多国家成功抑制病毒传播，但是病毒极其危险，疫情很容易复发。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全球碳排放量将会下跌6%，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跌幅，但是认为只是属短暂性质，不会阻止到气候变化。秘书长塔拉斯说，疫情下工业活动和交通流量减少，大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形容是短期的好消息，但是仍然不足以达至2015巴黎气候协定全球减排7%的目标。加上随着疫情缓和和工业活动重启，出年的碳排放量很可能恢复正常，甚至变得更差。塔拉斯又说，与新型冠状病毒相比，气候变化是不同程度的问题，呼吁各国政府以应对疫情的相同态度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间咧嚟到星期四嘅朝早啊，8:38嘅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啊，欢迎你留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度啊，直播室咧就有阿小白啦， 早晨啊， 系啦，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咁啊电话旁边咧有我哋嘅封烟主持啊，芭比林慧嘅， 早晨，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就同听众朋友一齐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彭仔手上咧就有一份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亦都系多份啊，主要中文报章嘅头条嘅话题嚟嘅，就系讲到我哋嘅啲高官嘅新任命啦。嗱，国务院寻日咧公布啊，港府五名局长新任命嘅，咁负责修订逃犯条例工作嘅律政司长郑若骅同保安局长李家超就被形容为咧就长期民望包尾，但系咧就冇被撤换。特首林郑月娥咧寻日回应冇官员为修例问责嘅时候咧就话换人咧系向前看，咁啊帮助带领香港咧走出经济困境嘅。佢提出咧对问责官员嘅要求，就指明必须咧系深刻地认识一国两制，以及咧系贯彻落实基本法所有条文嘅。咁而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咧形容啊，应走的不走，应调的不调。咁而民建联主席啊李慧琼咧就促请呢一个新官员咧要同市民贴地沟通，聆听意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他相信呢就换官员呢是要配合中央在处理香港事务上扮演更主导的角色，要更强硬的官员去协助中央整治香港动乱的感觉。国务院公布根据特首林郑月娥提名的五名官员任命，咁啊林太随后咧就喺中午咧率领五名局长咧见传媒嘅。曾国卫系首名纪律部队首长，担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政务官出身嘅聂德权咧就调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副劳福局局长徐英伟咧就出任咧民政事务局局长。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许正宇和机电工程署长薛永恒就入阁了，分别出任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和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昨天林郑月娥就没有安排五名局长是做答问的。这个来自今天明报的头版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啦。讲到妇人康复出院，揭带毒，再入院隔离啊！本港昨天再增四人确诊新冠肺炎，都是输入个案来的，由英国返港，包括了一名两岁男童，其余三名都是26岁至68岁的确诊患者，都是日前在英国抵港，包括了一名留学生在亚博馆测试确诊之后送院。本港累计已经录得1033宗个案，另外有一宗疑似个案，而昨日再有28人出院，至今出院人数已经达到678人了。不过再有患者康复出院之后证实了是带毒的，涉及了第949宗的37岁女子，曾经到访瑞典和芬兰，4月8日确诊入院之前曾经有喉咙不适的症状，留医10日之后上个星期六就出了院了，一直入住尖沙咀最佳成品酒店，不过日前就因为感到呼吸困难、胸口不适，经急症室入院之后口水检测再对新冠病毒是呈阳性，需要留院隔离，情况稳定的。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质素及标准刘家宪就解释了，患者首次入院的时候是未服用过抗病毒药的，经过两次检测之后对病毒呈阴性就获批准出院了。而患者前日检测结果病毒数值是32，专家认为就属于非活跃病毒，或者是属于体内病毒的残余，所以患者在社区再受感染的机会就不高的。咁而早前第496宗嘅确诊17岁青少年出院之后再检测 對病毒是呈弱陽性的。刘家宪就话啦，正系向唔同嘅医院收集相关数据了解。如果患者再入院嘅时候咧，系有上呼吸道病征，或需要再一次做检测。又明白市民咧系关心有关情况，强调现时出院安排咧系根据世界标准，将会同专家开会商讨系咪需要调整出院嘅安排。呢个咧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咧就系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除咗咧就系 DSE 嘅考生之外啦，咁啊其他学级嘅学生。我们都要关注一下的。内文也都讲到因应住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疫情，延后了的文凭试最终敲定在今个星期五就会开考，但是影响最多学生复课日仍然就是遥遥无期。全港的学生其实自一月底至到而家都已经系冇翻学噶啦，长达咧就90日啊，影响咗咧呢一个嘅学习进度。学界咧就促请啊教育局尽快公布喺疫情影响底下取消咧就要达到190日最少上课日数先至可以升班嘅一个框框。啊，原来有呢个日数我都唔知道。 嗯， 即系要系啊，要上够190日先至可以升班啊吓。咁啊松绑之后啦，咁啊希望可以俾学校啊校本设定去到补偿学生失去嘅上课日子。另外可以考虑就是缩短暑假或者提早开学，以及就是削减考试之后活动和就是校外交流的课节，转为就是替升班学生的安排一个叫做补底补时，用意就是追回一些就是应该教授的课程。本身是小学校长的教联会主席黄锦良就认为，局方早前指出在复课之前最少3星期就会公布相关的安排，他认为局方一旦有决定同时应该提供指引，例如在停课期间采用的电子学习可不可以计算在190日的上课日里面呢，或者就可不可以放宽有关的标准呢，可以等就学校在余下的时间里面作出更加多的安排和追回个进度，并且检视是否需要为学生补课、缩短暑假，以及就取消事后的一些的活动和校外交流等等。教育局回复的时间就指出，根据就是与业界的沟通，学校已经就准备好在复课之后会按实际的情况适当地就调节教学的安排，包括就是调整活动安排和效力表、安排补课等等，致力保持学生的学习进度。现时中小学各科目的学程指引建议内容亦都以整个的学习阶段方式编排的，学校可以因应着学生的学习进度检视和灵活地去到调配这些的课程的。不过呢在这个叫做报道底下另外一个框框，报章也都说到呢就是网上教学呢就成效有待研究啦。有些中午就说到呢中午学生呢是今次停课最大的受害者，亦都有校方期望下届的 DSE 呢就睇下可唔可以延期啊吓，咁啊以上咧就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噶。 系咁啊，呢啲都真系要谂得清楚一啲吓，因为都影响好多莘莘学子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系睇《苹果日报》啦。《苹果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系讲到话六四维园集会啦，一直咧都系中共政权嘅心头刺。咁啊，有传咧就话警方啊不惜咧喺限聚令之后咧强行以公安条例系封杀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咁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咧就警告话啦，若果警方咧系假疫情之名系行呢个打压之实嘅话咧，咁扭曲法例禁止集会，全港市民咧势必行出嚟咧，系反抗到底咁话。咁而佢又指咧，一旦警方咧系唔批准申请咧，支联会咧系将会上诉，若果上诉不果，系会提出司法复核。咁而支联会咧就计划举办嘅活动啦，就系包括咗。譬如有六四长跑啦，同呢个5月31日嘅六四游行等等，咁预料咧就会喺呢个限聚令结束之后举行。咁李卓人认为咧，确诊个案已经连日嚟录得单位数，相信当局咧再冇理由延长 限聚令，否則咧就等同攬炒。咁若果最終咧無法喺維園舉辦集會咧，李卓人透露啊，其中一個後備方案咧就係喺全港舉辦集會，令集會咧遍地開花。咁至於已經申請咧五一遊行嘅即公盟主席啊吳敏儀咧，佢就表示咧警方仍然咧未聯絡佢哋嘅。咁即公盟咧聽日就將會討論咧應對方案，包括咧考慮更改活動形式咁講。咁呢個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同大家睇一睇信報嘅財經新聞，講到咧銀行嘅壓力測試推遲一年，鼓勵放貸。政府和商界接连推出措施，为社会提供各种的抗疫支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昨天就撰文了，披露加推三招增加香港资金灵活性，包括已经发信通知银行将今年的压力测试押后至明年，令到银行能够调配资源重点应付当前迫切的挑战。同时正是研究将按揭贷款还息不还本安排延伸至资助房屋贷款。最后就是配合美国联储局海外及国际货币管理当局回购的交易安排，推出美元流动资金安排，为港银提供100亿的美元流动性总额的。金管局上周聯同銀行界宣布推出的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其實所有合資格企業未來6個月到期的貸款將會獲得自動延期，無需遞交申請，只需要向銀行確認貸款延期的細節。計劃覆蓋全港銀行80%以上的企業客戶，金管局已經要求所有銀行參與了。此外，金管局連同業界推出的措施已經見成效了。余偉文透露，100%擔保特惠貸款今個星期一起就接受申請，至今按證公司和銀行收到數以千計中小企的查詢。在計劃推出的首日，銀行就一共收到大概300宗的申請，其中約30宗已經快速批核之後立即是遞交到按证公司，并且在同日批出了10宗，而其他申请预计都会在短期内可以获批准的。这个来自信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过千嘅名人咧就系发起一个组成叫做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啊吓，《星岛日报》咧获得消息指出啊，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梁振英牵头嘅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咁啊筹建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啦，咁啊原本咧就計劃在下個星期一27日就宣告成立，但是由於受到限聚令影響可能會延期。據說大聯盟將會由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擔任就是秘書長，雲集本港政商界1000多人，以堅持一國兩制共建穩定繁榮香港為宗旨，會址將會設在中環的某一棟的商廈，由一名富豪就免租提供，消息這樣說。大聯盟官方的網站已經曝光了，亦都有一些內幕就可以一陣再同大家睇睇噶。咁啊，入邊咧亦都有講到咧，大聯盟嘅官方網站咧就係以藍色為主調，包括咧就係組織咗包括咧就係講解咗組織嘅簡介啦，組織嘅架構啦，以及咧就有一個叫做共同宣言。大聯盟嘅宗旨咧就係堅持一國兩制，推動香港戰勝艱難，重新出發，再創輝煌噶。共同宣言指出啊，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啦，同埋歷時多個月嘅修例風波，令到香港人焦慮同埋不安，市民嘅生命受到威脅，咁啊街頭暴力此起彼落，朋友親人割席，大小企業掙扎求存，經濟民生陷入困境，安全不保，法治受損咁講。他亦都話到啦，這是幾十年來最嚴峻的局面，所有香港人都意識到香港不能再這樣下去，亦都有講到香港今天站在興衰的路口，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想一想，是選擇繼續對抗內耗沉淪蹉跎歲月，還是選擇攜手同心共度時間，突破困局走出困局，這樣講的。以上就是來自《星島日報》的獨家報導。 二台通识60秒， 你有没有想过你居住的地方每日出入的大堂如果设计不善都会造成残疾歧视的呢？ Tina 是一名20多岁患有大脑麻痹和全身发展迟缓的轮椅使用者，每日进出大厦都要由她年长的妈妈将她连同轮椅搬运上落5级楼梯，非常之辛苦。 他们多次以书面形式要求大厦业主立案法团为轮椅使用者增设无障碍设施，但是没有任何的回复。根据残疾歧视条例，在提供进出入处所的方法上歧视残疾人士即属违法。Tina 和她妈妈其后向评基会申请法律协助，最后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在审讯前夕同意在协议期限内安装斜道或者轮椅升降台，个案最终得以和解。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是头三张的大碟都能够打上流行榜的冠军宝座，好受欢迎的一对澳洲组合 5SOS 5 Seconds of Summer。 I hear you calling up my name. I love the sound, I love the taste. And I can see it in your faceYou got a side you can't explain. You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closer. I love it when you wear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Cause I wanna hold you. Cause I know where tonight is going.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every time we tell you what I like. My 音乐的创作和他们的外形都成熟了不少，但其实他们只有20岁。这个礼拜继续留在 Hong Kong Top 10， 5 Seconds of Summer Wildflower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大家一起跟阿华梅姐变抗疫强人先。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小白。 Good morning。 系希望大家都有呢个目标，就系做一个抗疫强人吓。 系。 就咧唔好俾嗰啲嘅病毒咧系影响到你，侵害到你吓。 唔会啊。 好啦，嗱，今朝早咧，我华梅咧就准备咗有一个咧资讯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同时呢，我相信呢样嘢呢小白就一定会呢係特别多感受或者係特别多嘢讲嘅。 点会呀、啊、 因为呢係同呢一个嘅日本餐有关嘅。 哦咁、啊、又有机会係喎、哦、以前喺呢度打过工喎、哦。 是啦，你成日都在节目度强调自己是以前打过工是做日本餐厅嘛。 啊 是啦，都唔知讲咗几一百万次嘅就系啊，咁咧 惊你唔记得啊？ 喂，咁啊，你记唔记得咧？旧时啊，我哋啊，即系咧开始喺香港好兴啦，食寿司啊，食便当嘅时候呢、 啊、 尤其是我哋咧去啲日式超级市场啊，啊嚟、到去买一啲嘅寿司外卖嘅时候呢，咪会有啊，除咗有 wasabi。会随住嗰啲嘅外卖附送之外，亦都会有啲豉油噶嘛？ 哦，系啊，系啊，冇豉油点食啊？系咪？ 你记唔记得咧？以前咧系兴咧系用一个嘅鱼仔胶樽啦，红色盖嘅。 我记得，我记得 啊。鱼仔胶樽嚟到装住嗰啲豉油，咁咧大家去食嘅时候咧就会特别啦。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咁做呢，就将嗰啲 wasabi 咧。就撕咗出嚟喺个胶兜嗰度，然之后跟住嗰只鱼仔豉油咧，就扭开盖啦，就煎埋落去啲 wasabi 度，跟住就会攞个鱼仔嗰个盖个头咧嚟捽匀咗啲 wasabi 啊！你有冇见过啊？ 冇见过，我亦都冇试过攞佢个头捽匀佢。 我真系见过，有啲朋友真系佢哋好鬼死咧，盏鬼啊！佢哋諗到用個雨水嗰個蓋啦，扭開咗個蓋啦，反正嗰個蓋都係尖不甩咁樣，就最啱攞嚟呢，我哋撈勻咗啲 wasabi 喎，連埋啲豉油咁。啊，呢一個嘅 境况呢而家呢都好似呢少咗好多啦、 嗯。 因为而家呢你见到呢嗰啲嘅豉油呢都係用返石子包咁样。 一包包咁样。不过都仲有机会见到嘅但唔多囉。 嗱我想话点解话梅今朝要讲呢一个嘅鱼仔豉油啊。 嗯 因为呢在日本方面啊有日本公司呢諗到呢在这个的疫情底下呢、 啊、 就将这个的鱼仔豉油樽呢将它变成为呢是这个除菌消毒液的樽仔啊。 哦即是入面装那些就不是豉油是变了那些酒精 消毒液。 哦是啊。 是啦变了消毒液啊。咁呢佢个盖呢就换咗做蓝色就唔係红色。咁当然啦你见到嘅嗰隻鱼仔就唔会係黑色而係透明嘅呢个鱼身因为嗰啲嘅消毒液係透明㗎嘛。咁佢嘅作用呢其实呢人哋嘅用心呢本来都係善良同埋用意係良好嘅。就係话呢日后买外卖嘅时候呢佢哋就会呢送上呢一啲呢係鱼鱼仔胶樽的消毒液就提醒大家呢、oh. 你在拿外卖出街吃的时候都要记得呢用餐之前呢要消毒对手先好吃啊、mm. 这样。不过当然都有些朋友会担心小朋友以为呢那些还是豉油那拿来吃那就弊家伙。那我相信啲细佬哥都好精叻嘅冇我想象得咁蠢钝嘅唔使太担心。但呢一个做法又好似幾得意喎，佢仲改咗個名叫做 Safe Hand Fisher。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話梅姐今日 #係 Safe Hand Fish， 咪當豉油咁知。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啦去九龙湾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啊！经过朋友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另外咧，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就系龙翔道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就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去港岛方向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新界西贡公路咧，近住打豪敦路来回方向慢车。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亦都是慢车的，而家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同埋深井一段亦都是慢流，龙尾就去到小榄。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Adore You Harry Styles。 Before You Go Louis Capaldi。 Monkey Business, Pasha Boyce. Underdog, Alicia Keys. Beautiful People, Ed Sheeran featuring Khalid.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日。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 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我系阿欧，我好中意饮奶茶嘅。朝头早咧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咧，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系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投资 O2O， 阿 O 请嚟啦，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黄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Ruby， 睇到咧，国际油价咧好翻少少啦，即系未至于之前咁低残啦，咁啊带领咧道指啊吓，美股方面都有得升啊，道指有得弹翻上去咧，今日啊港股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其实见到咧，而家港股咧都跟随翻外围嗰个走势啦，咁啊，寻日咧曾经咧都跟随咗道指期货一度都是会反升翻嘅，咁不过咧，其实而家咧好多啲风险咧都仲未消除啦。咁啊，除咗咧话油价，其实都仲有不明朗因素啦。系咪真系可以如期喺五月减产咧？有机会其实咧都仲会喺低位咧会比较波动少少嘅。另一方面咧，即系而家可能炒紧嘅咧就系美国嗰个经济咧就重开啦。不过咧，其实都系预变数嘅，因为仲未知道嘅疫情咧系咪真系重开后咧可以受控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嚟讲，即是港股啦，可以维持到在大概24000这些关口呢，其实都是叫做不是说太过稳阵的。所以其实投资者呢，如果就算现在去部署的话，博反弹的话呢，其实可能都要控制自己的本金。 嗯，那可能呢就要看住自己的操作了，究竟是短线啦、中线定还是长期持有啦。那今天呢有听众问问题，那陈小姐呢就问 Ruby 呢，就是阿里巴巴，那他196元咧就攞貨嘅，依家咧現價咧就上到去205元到嘅水平啦。咁佢就問 Ruby， 究竟如果中長線點樣去睇啦？阿里巴巴個營業前景係咪有機會再上到佢一啲歷史嘅高位啊？甚或乎繼續破頂上去咧咁樣嘅？ 其实而家暂时咧见到即系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嗰啲走势咧都会比较好少少嘅，因为而家大家咧部署咧都系一啲嘅 ATM 股啦。咁而阿里巴巴咧其实即系相对嚟讲啦，受影响咧都会比较少啲嘅。咁因为始终佢话海外市场嗰啲唔系占好多啦。咁而家亦都疫情嚟讲咧，可能佢一啲嘅云业务啊，所有嘢啊，其实咧都系有反而系受惠嘅。不过咧即系如果大市咧向下跌嘅时候咧，咁阿里巴巴咧其实呢一啲比較強勢股咧，都會跟隨咧，即係大市會向下嘅。咁如果佢196元買，大概就喺條50天線度啦。咁啊，其實如果而家當然而家可以持有住先啦。如果你話真係短線嘅話，如果佢調翻轉頭咧，即係跌穿咗呢啲嘅位置嘅話咧，其實跌穿咗50天線嘅話咧，其實就應該要止蝕嘅啦。咁因為其實都始終都係仲有外圍有一啲嘅風險喺度啊。咁所以其實你話而家揸任何股份嘅話咧，其實都係有佢嗰個風險嘅。如果你話去到一個目標價嘅話咧，可能去到大概215元到啦。咁不過其實都仲需要時間啦，因為都係慢慢要等緊內地嗰度恢復增長啦。咁所以其實成個疫情過後咗之後咧，可能年底會睇高少少嘅。咁有機會會去到呢啲嘅位置咯。如果長線嚟睇嘅話，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證券投資策略副總裁啊，黃麗國 Rub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Rub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㗎。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稍後時間再傾過啊。唔該 ，Ruby，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呢、这个时候咧，阿小白， 啊、 我哋咧要呼吁听众朋友就打电话嚟，咁就打电话嚟做咩咧？就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需要大家嘅支持啦。因为下个礼拜咧就有啲日子就未有啊，我哋嘅听众咧就系、是、book 咗， 系 咁啊，即系话有啲良辰吉日啦。咁啊，另外五月份亦都咧可以开始咧俾大家预约噶咯噃。 哦，咁啊要打电话上嚟1872388啦吓， 系啊，快啲嚟预约。呢排就应该啊，除咗话为前线医 護人員打氣之外， 梗係 DSE 考生啦。 係啦，就可以借呢個機會咧，就同 DSE 考生咧係打氣啦、加油啦。同學與同學之間啦，或者啲父母幫子女啦，又或者係老師為同學啦。 學生打翻電話上嚟同老師講多謝又得， 都可以嚇。咁啊，1872388 就係我哋嘅電話號碼啦。啊，而家打嚟啦，咁我哋又會幫你咧係預約登記啊。 這個時候先聽聽創業 O 哇，即係其實啦 ，O 咧星期四佢都真係會亂嘅， 係啊， 即係唔好話突然之間，究竟而家係神光財經第一線定係這個投資 O 到， 都係佢買咗呢半個鐘噶啦， 跟住佢就會而家嗰間係咪創業 O to O？ 係冇錯，跟住星期四又創業 O to O， 太多環節啦， 真係唔怪得佢會亂嘅。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阿 O 请嚟咧 ，Regine 张慧雅，早晨， 早晨 ，Hello， 早晨啊 ，Regine， 喂，原来咧睇翻虽然近排冇得飞咧，但系都可以去下你开嘅餐厅嗰度，因为一间飞机主题餐厅嚟嘅， 系啊。咧搭个嘴，自己谂住其实本身喺隔篱谂住开多间据就我咁谂住，如果真系开咗之后，先至会多啲落去，会即系再做多啲宣传啦。咁但系因为前排嘅运动啦，加上疫情呢啲时间，咁所以就好多嘢都搁置晒啊，咁就而家专心系做好呢个嘅抗疫运动，去维持翻呢个餐厅嘅生意运作咁。 打理一间餐厅，以至咧经营一间餐厅咧，就绝不容易啊！市好嘅时候咧，又惊啲员工怠慢咗啲客人，又惊啲嘢唔好食。依家市唔好啦，又要咧帮啲员工保住个饭碗啦。咁啊，过往都要又要填表、啊。依家开餐厅，嗰啲餐厅嗰啲持牌人填好多表啊，又要申请乜嘢基金，又要申请政府资助，填表嘅时间啊，仲多过旧时细个申请学生资助咁啊。Regine， 你系咪面对紧呢啲嘢啊？依家 系啊，同埋啲人流嗰啲都真系少咗好多，反而即系喺呢排会多好多。其实早前咧都。冇乜問題，因為其實你知住大個嘴啦，你知道其實都係街坊生意啦，即係話其實係冇乜影響，唔話好大影響嘅，但係即係最近我連我自己都唔敢落街，所以其實係真係有影響。 係，同埋即係舊時又嗰、那個隔離有間獅子嘅金融機構喺隔離鎮守住啊嘛，咁但係你見到嗰個獅子嘅金融機構又可能好多員工都 work from home 啊，咁所以就佢哋都冇乜點翻工，咁佢哋啲文化都興叫做禮拜五嘅時候 happy hour 一下嘅，咁你嗰個飛機主題就俾大家可以放鬆下啦，同埋之前我見過好多朋友都包場開 party 喎，其實一開始點解會萌生一個飛機主題嘅餐廳嘅？因為大家如果睇翻啲網絡照片都見到，喂，你嗰個真係成個機艙咁樣嘅喎，好巴閉嘅喎，咁樣咯。 因為其實我哋有幾個 partner 啦，有一個就主要係一個飛機迷嚟嘅，佢係，即係佢好熟悉所有飛機型號啊，或者入邊有關所有啲離境大堂嗰啲，即係大家都好熟啦，同埋我又知道我成日飛噶嘛，即係可能大家就覺得香港人其實好中意去旅行，就係因為好大壓力，咁就需要成日要飛下去舒緩一下個壓力啦。咁我自己咧，其實唔知點解一到機場，其實係有一種好興奮嘅感覺噶啦，就 我都有嘅，其實就算送機好啊，或者接機好啦，你都總係有一種感覺，真係好啦，又有得飛啦咁樣。其實明明冇得飛嘅喎，自己最後都係揸翻車出翻市區，但係咧，所以我有陣時去東涌都感覺到開心啊，都唔止淨係去到機場嗰度係嘛？ 佢一接近個機場就已經好興奮，咁所以覺得如果開一間飛機主題，可能真係會被人覺得好似當去咗個旅行咁喎，所以個餐廳入面都會盡量模仿起飛機入面嘅擺設啊嘅設計咁樣。 咁其實睇翻個歷史就2018年開始開，喂，其實都已經接近叫做邁向第三年噶咯，咁係咪生意即係呢幾年做一個餐廳嘅老闆嘅心得，有冇啲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有冇啲喜與悲可以同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分享一下咧？ 我想是大家都会好人情味好紧要啦，最重要是客人同我哋之间有翻一个 connection， 就係你喺度食嘢嘅时候你会觉得好似同朋友倾下偈啊，尤其是可能我哋有个吧位咁样嘅，可以俾你饮下酒啊咁样。同埋即係可能嚟緊我哋都会转一个形式啦，因为可能人少咗又希望唔会影响咁多呢，我哋就会转比较多外卖形式嘅。因为我哋譬如有啲成隻乳豬啊，啲即炸大肠啊，包心刺肚嗰啲菜呢，即我哋会俾你整出，我哋整出一个 package， 出一个 product 出嚟俾一个俾客人，可以你食得好食就可以成嚿拎返屋企自己摆喺度。你得闲就可以煮咁样咯。 哇，呢、這个都系 煮法好易嘅， 系咪啊？呢个就变咗叫做踏前咗一步啊！喺个食物嘅过程入边，都知道你班人喺屋企个个要扮 Gordon Ramsay 噶啦，要扮大厨噶啦，我帮你执晒啲材料，跟住就等你可以煮得到啦，咁样系咪啊？意思系 系啊，系啊。 咁 即系起码翻屋企食到呢个质素嘅嘢食。 系，咁但系个过程入边使唔使再做啲网络嘅宣传啊？即系譬如叫做自己都拍下啲片，话喂，其实咧本公司嘅出品，譬如有一个乱粒啊吓，譬如雪鱼扒咁样啊，我已经帮你连嗰啲香草啊，嗰啲 basil 乜嘢一抽嘢都搞掂晒噶。嗱，咁又好似啲饮食或者主食 KOL 咁样 ，Regine 都要自己拍啲片去教下人或者教下啲客人点样煮咁样系嘛？ 嚟紧都会出一系列一啲片，我都系我自己拍嘅，咁就介绍翻呢啲嘢食啦，同埋点样去买啊，点样整啊咁样咯。 嗱，头先话网上拍片或者将个啲原材料都直接deliver 俾嗰啲客人，等佢自己煮啦，或者教佢自己可以喺屋企煮啦。咁头先话居酒屋或者再开分店呢样嘢。其实都要研究的，因为嗱市好的时候咧，啲租啊好贵贵嘅，即系贵到一个点系，即系可能啊，哇！即系你如果一个地铺开餐厅咧，十零廿万咧，简直系抵玩噶啦。咁但系依家咧，今时今日同业主或者同租个地方俾你嘅人嘅议价空间咧，啊，好似租客又大咗好多嘅，咁可以揿翻啲业主转头，有冇谂住喂逆市再开分店，或者逆市之中仲可以拣啲靓啲嘅位咧？哦，譬如啊，要入去中上环先，或者入尖沙咀先，即系类似呢啲嘅想法咧 ，Regine。 其实你自己如果即系而家自己嗰度都想喺长洲度去再搞一搞， 喺长洲嗰度搞啊？ 都是想一下咯，即是我觉得其实这段时间大家要保持可能即尽量正面一点，是因为是其实真的有些铺位可能真的便宜了很多的。咁可能同埋有些餐厅其实你知食好多餐厅嚟嚟去去啲嘢食可能唔好味啊，或者啲服务质素好差嘅。咁其实呢段时间可能是更加提高返嗰个质素，就是諗清楚自己餐厅究竟做得好唔好呢，即你真的要做得好啲先至可以留返住啲客人。其实呢样嘢可能你乐观啲諗都系一个好事，就係将嗰个成件事一个推一个西咁样西走啲杂质咁样囉。 咁啊或者俾大家静落嚟諗一諗先，冷静啲先，唔好轻举妄动住啊，停一停諗一諗，究竟呢餐厅未来嘅方向系点啦，未来嘅扩展模式系点啦，咁喂有冇鍾意咗做生意，即系对比以前做幕前，你觉得喂做幕前辛苦啲，定还是系做生意做餐厅老板辛苦啲啊？ 我可能因为有 partner 对我嚟讲，所以我觉得都唔系话去到好 吃力 辛苦，因为我都觉得我吃力到癫咗。咁同埋我自己又中意同人倾偈啊，我中意饮酒咁样，所以对我嚟讲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嘅，即系对自己一手一脚去做一件事，系其实同我觉得做呢行都似嘅，即系都系去 build up 一样属于自己嘅事业咁样。 咁啊最啱就系揾到自己喜欢嘅嘢啦。咁啊呢个环节咧叫创业 O to O， 都系鼓励啲年轻人创业嘅。咁啊即系旧时咧啲年轻人创业最大嘅难题就系、是、哇啲人工啊铺租好鬼贵啊。咁啊依家要创业咧，可能就要动动脑筋啦。啊喺个 creative 嗰度咧加多少少想象力先啊，多啲创造力先。咁啊 ，Regine， 你觉得有啲乜嘢可以鼓励下年轻人咧喺创业呢一方面嗰度？ 我自己已經覺得啲而家啲年青人好聰明，因為比起我哋嗰年代，其實而家好多少即係比較年青啲，佢哋已經好勇敢地去創新去做一啲嘢出嚟。我覺得反而係我會向翻佢哋學習啦。咁同埋我覺得比較大家仲諗下嗰啲，我覺得其實如果新後生嘅時候真係要咩都要試下啦，即係一個唔怕輸嘅心態去試咗先去取經驗咯，係。 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嘅，你諗下。将架飞机变做餐厅都得咯，有啲乜嘢唔得咧？咁样啊？OK， 咁啊，哇，都作为街坊，我都要落去支持一下张伟雅 Pretin 嘅呢个飞机餐厅先啊，睇下有冇啲空姐嘅 waiter 咧？我想请问一下 waitress 咧吓。 咁冇喎，如果你叫我落去着个空姐服过嚟。 OK， 收到晒。 嚟紧系会转会将入边再。試下可唔可以再貼近似啲嘅，可能真係會換啲空姐衫嘅，大家。 但係啲男人咯，男人著空姐衫， 著裙咯， 正啊， 著空姐裙， 咁就正啦。好啦，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張偉啊，咁啊，希望你嘅生意咧越做越好啊，咁啊分店越開越多咧。 Okay. Thank you， 拜 拜，拜拜。 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扁，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弹着同样的和弦，当难关不停地在射线，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 一首嘅作品嚟自呢位歌手叫做 Michael C 啊。歌曲嚟自嘅歌作品系《愚公》啊，嗱，歌曲又听咗一首新歌俾大家啦。咁啊，但系电视方面有啲咩睇咧？咁啊，梗系黐住我哋嘅港台电视追踪31啦。 晨光追踪31。 好，嚟到我哋咧星期四嘅晚上啊，港台电视31啊，究竟有咩节目咧？咁啊，当然咧，等我彭仔程振鹏就打个电话咧，问下罗启新啊，早晨 ，Kasa， 早晨啊，彭仔，早晨，晨光听众， 好，今晚节目。 今晚節目咧8:00有以事論事啊！哇，呢、這個禮拜咧真係喺呢個議事堂啊，喺政治上面嘅咧，即係事啊，真係多得緊要啦嚇！ 梗係啦， 即係哪邊商又三次發稿，這邊商又三次發稿咁樣。 係，然之後跟住又有啲官員嘅喐動。 係咯，嗰啲咧就關唔關事咧？定抑或因為有啲分析就話冇咁快嘅。 係，但亦都 有 啲就 咁樣。 哎呀！听听啊，或者睇睇啊，今晚议事论事会唔会触及到啊？ 系啦，咁样好啦，咁跟住咧去到呢个日常8:30啊，依排咧你有冇做呢个网络会议啊？ 有。 吓、啊，即系咪同啲同事啊，定系啲朋友？ 同同事啊，但我真系发觉嗰个效率咧会更差。 系点解啊？ 其实真系咧， 有时系唔需要用嗰个网络咧，可能仲开得快啲啊啲会议 系嘛？唉，系啦，咁啊，同埋咧，有人话有啲保安漏洞啊嘛。 哦，系啊，系啊。 究竟系咪咧？唔好讲咩保安漏洞啦吓。唉，净系啊，见晒你屋企啊， 系 嗰啲乱啊，所以咧，我而家就全部都用呢个 virtual background 啊。 哦，可以系咪啊？ 系啊，即系 又或者唔开嗰个镜头咯， 唔开镜头咧就好即系好特登嘅。咁我就喺屋企啊，譬如系天台啊，影一啲相啊，咁跟住咧就啲人就以为我去咗天台嗰度同佢哋倾啊咁样啦。 哦，咦，你呢一个嘅选择或者提议都可以考虑下。 系啊，我帮你搞啊，如果你唔识 啊，好啊。 系咁，另外啦，另外咧就系有啲朋友咧，佢咧就冇咗音乐会啦，系咪？ 系啊。 一班咧中外乐团嘅所纳声部团员啊，佢系有咩影响咧？咁佢哋又可唔可以喺疫情影响底下咧，即系继续以歌会友咧？ 应该就可以、哦。我见到喺呢、這个社交平台嗰度都好多一啲咧不同种类或者形式嘅嗰啲音乐团咧，佢哋都用自己嘅方式咧，即系将佢咧拍片咁样，又将大家组合埋一齐咁演奏。都做得到喎、 哦，系啊，咁啊，即系如果你话有埋5G 流动通讯服务咧，呢啲嘢仲劲添啊！咁啊，但系咧，大家成日都人人都讲5G，唔通个个都知咩系5G 咩？ 系咧， 系即系最攞命 就四点五嘅啫， 系最攞命就有好多咧嗰啲 五 G 啊， 叫你逐日已经话喂，你嗰个5G plan 嚟噶，吓、我 5G， 但系部机都唔系喂， 咪仲有问题？而家香港有5G 啦咩？ 有。 是 但就未系咁广泛啦。 系啦，我净系知道我屋企汽水管就仲有五支，系即系。 哎呀，好笑为你呢个， 系咯， 直租啊你今日。 系咁，好啦，去到呢个九点半啦，睇下周游列车三啊，去一个阿尔巴尼亚。 哇，呢啲国度好少会提及喎。 系啊，但喂，阿尔巴尼亚咧，我上网睇过咧，佢有一个咧叫千枪之乡啊。 吓， 点样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唔打唔撞嘅。咁啊，嗰度有一个咧，即系乡村咧。咁啊，唔知点解咧，佢啲建筑咧就好多窗嘅嗰啲屋，想多啲阳光。 哦，那个千窗系咁解。 系啊，咁但系咧一远望佢咧，哇，全部都系啲窗嚟嘅。 咁咪好似啲卡通片咁咯。 系啊。咁有啲人打趣就话啦，即系佢哋咧最用钱最多咧就系买窗帘布啦， 或者收你个窗啊， 系啊阴公啊， 咁系去到嗰度净系欣赏呢样嘢啫咩？ 咁另外咧就会坐下呢一个充满历史风霜嘅火车，咁同埋咧即系嗰个主持人啦、啊，希列咧，菲列啊，唔系希列啊，菲列咧就有个溪茶，我真 系 好耐冇听过啊，即系茶飞嗰啲咧，就招呼佢饮咖啡喎，咁即系阿尔巴尼亚咧，其实都几好噶，咁同埋咧佢遇咗一个咧军人打扮嘅女生，吓佢个名咧叫拉里。 个名咁唔老你啊喂， 系见到个仲要军人打扮就拉你 即系我哋先明啊，对外国人未必明啊。咁啊都几多选择、啊，今晚呢一个港台电视31， 咁当然要听住二台啦， 梗系啦，一边听住音乐一边睇住电视，双重享受啊。 好嘅， 好，咁啊，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作出高层人事变动，特区政府作出高层人事调动，聂德权评调出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话，相信调动属于中期变阵。由于聂德权同前局长罗志光都是属于资深公务员出身，他相信分别不大。李方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期望聂德权可以更加主动，包括捍卫公务员的福祉、改善公务员福利和晋升。 他指出，過去的局長都是由上而下接觸工會、高級公務員，但他建議聶德權應該可以從社交媒體多了解年輕、前線和基層公務員的想法。至於新公務員入職前宣誓問題，李方聰說，由於政府未有報告，他難以評論，如果實施，希望局方多諮詢公務員團體。內地過去一日再多10人感染新型肺炎，6宗由境外輸入，4宗屬本地感染，包括黑龍江的3宗和廣東的1宗，沒有新增死亡及疑似病例。另外，昨日新增27名无症状感染者，3人当日转为确诊。全国累积超过82000人确诊，4632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确诊病例不够1000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强烈反对坐至亚洲商店重开的计划，认为是太早。佐治亞州早前宣布，當地星期五重啟部分商業活動，包括容許理髮店、美容院和健身室在安全情況之下重開，部分餐廳亦都可以在下星期一恢復營業，但是計劃遭到多名市長和衛生專家反對，指做法未有跟隨聯邦政府有關重啟經濟的指引，擔心疫情出現反彈。特朗普說，他早前已經向州長坎普表明對過早重開感到擔憂，期望州長做正確的決定。坎普就在社交網站回應說，欣賞特朗普政府提供的指引，但是會繼續推進重開的計劃。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美國堅信中國共產黨未有及時向世衛報告新型肺炎疫情，並且指責北京趁著疫情大流行欺負鄰國。蓬佩奧說，北京一直未有匯報病毒出現人傳人的情況，直至全中國所有省份在一個月之後都出現疫情。雖然中方之後向世衛通報，但是沒有分享所有信息，並且掩蓋這一種疾病的危險性，世衛亦都沒有及時發出警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清涼有雨，聽日雨勢有時頗大，接近下週中期氣温回升，天色逐漸好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35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8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3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世茂房地产31.25升8.5，腾讯控股413.4升4蚊，友邦保险69.7跌4毫，中国平安78.4升6毫，阿里巴巴203.8升系跌1.8，中国银行2.86系跌4仙，平安好医生114蚊跌7毫。恒指 ETF 是24.6升1毫，建设银行6.01冇升跌，阿里健康19.92升9.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5，瑞士法郎0.972，加元1.417，人民币7.085，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兑美元0.63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19,327点，升189点。港金现价报15,810蚊，系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66美元，卖出1,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嚟到呢，我哋差不多都係數一數二最後嘅一個環節啦。 係啊， 我的享樂時代。 冇錯，可以輕鬆一下。 係啦，咁是哪一位主持人啊？今日 我哋不如 call 翻阿 Barbie 出嚟先啦。 哦，封烟主持 系啊，林慧 Barbie， 系，等我捐出嚟先。 早啊， 早晨啊， 我真系觉得自己好似精灵球入边嗰啲生物。 系啊，嗌你个名字林慧，跟住就出咗嚟咯。 精灵球。 Pokemon Star， 你哋直情系一定嗌我个名字，我就出嚟。 咁嗰啲精灵讲嘢最尾要会噏一次自己个名 字。系啊 ，Barbie 咁啊， 冇咁完整噶， 咁样咯， 冇咁完整，我唔知道啊，即系嗰啲日本卡通通常都系咁，通常都系咁喵 喵。 哔哔哔哔，类似啦，开始有啲似啦， 啊，有啲似。好啦，咁我哋今天咧就跟阿 Barbie 系买嘢啊，定系点啊？头先八点半前已经同阿彭爷爷介绍咗有啲口罩面膜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今次咧就系关学嘢事嘅， 学嘢事哦， 学嘢。 但系咧学嘢，你知而家其实都系个消费嚟噶嘛，因为学嘢系要俾钱嘅。 系。 咁好多时候有啲课程咧，特别系疫情期间咧，原来有好多一啲网上嘅课堂咧，就成为咗一啲热销嘅服务，或者甚至乎系商品添。 哦。 咁我因为呢自己嘅女女就闷咗屋企好耐啦，咁就开始同啲身边嘅家长朋友呢就交流下，佢到底屋企除咗玩之外仲有冇嘢可以做呢，咁 有咩解闷嘅方法 囉。 係啦，即係其实呢解闷呢就其次，最紧要呢就希望佢可以独立地呢有一啲时间呢、 啊、 自学又好，自理又好、自己玩下又好啦。咁最好就即係可以俾到家长都有少少嘅时间可以自己做返日常要做嘅嘢啦。 哦，呢、這个先係重点。 对啊，很多家长都是这样想的，是不是要训练他的独立的生活嘛。 没错没错，要啊要啊。 那有没有被你发掘到什么的好课程呢？ 最近呢我才发现原来呢、应该就不是因为疫情才兴起的。啊、但是呢就因为疫情的这个关键，因为大家就不可以外出啦。 是。 似乎呢现在一些网上的课堂呢就真的大行其道、 啊。是哪类型啊、 最基本的就是一些语文学习的课堂啦。咁我以前呢其实就冇諗过要帮个女女呢去报一啲譬如啲英文班啊咁样嘅。 係、你自己搞都得啦。 因为我其实平时屋企同佢讲英文㗎。哇 ,well, yes, mom, good morning. 其实呢我係一路都唔知道自己係咁样㗎。 直你唔知道自己係咁样你有冇咁扮嘢啊你啊 我係咁嚟意啊。但係最近呢我发觉我拍咗啲片出嚟点解原来全部都讲英文㗎，我先发觉原来我真係成日讲英文囉。 使唔使同你申请调过去三台系啊，正离晒谱啊！ 我爹哋啊， 哦 ，OK， 咁点咧？呢一度系广东话啦，中文台。 咁然后呢就有啲家长呢就提议话不如集体试下一齐报读一啲课程啦，咁。咁、我就諗吓唔係嘛，即係上网报课程点样集体报啊， 同埋呢係咪有 discount 啊大家 当团购。我以为係，但係后咪呢原来而家因为疫情即係影响嘅关系呢、可能有好多嗰啲咁嘅教育中心又好，或者係啲本身、提供开呢啲课程嘅机构都好啦，佢哋想多元化啲啊，而家将啲课堂竟然减到几蚊一堂， 吓 几蚊啊？ 其实我想话咧，本身咧 几蚊 系啦，嗱，本身几百蚊一堂，你都觉得如果要学，你都要俾佢学啦，系咪先？家长嘅心态，跟住咧之前已经减到几十蚊一堂，咁、你已经觉得哇都 OK 啦，系嘛？你又要人哋真人直播，又要个教材， 港纸啊， 港纸 哦。 系啊， 我跟住讲英镑啦。 而家系减到几蚊一堂咯。 佢系咪兼职嚟噶？几蚊，即系一蚊一条鱼啊，一蚊鸡啊嗰啲， 一蚊一条乌头嗰啲啊？ 系咪嗰啲啊？ 佢而家啲兼职直头系咧，有啲机构咧系，譬如头三日系免费俾你试咯。 吓、啊，试 咁你总之注册咗嗰三日里边，你任上。 嗯。 咁都好抵啦，免费。咁然后再之后咧，有啲 package 咧 系 六个几。 然之后系六日咁样咯，即系都系一蚊一日咯， 即系一蚊一日喎。 系啊， 佢会唔会系想攞咗你嘅个人资料先啊？然之后之后再揾你落答啊？ 嗱，我因为咧只系自己试咗三日啫，暂时，即系我嗰三日都系唔使钱嘅，咁、所以咧我唔知道到底之后如果再俾钱去买一蚊一日咧系点嘅模式。咁但系暂时咧，我自己就冇收到任何啲咩推广啊或者剩啊咁，即系暂时冇呢一个问题咯。咁我自己覺得都幾得意嘅，因為咧原來而家好多網上咧係賣 package 嘅形式咁樣去賣過，講緊咧就係你自己選擇翻到底你嘅小朋友係咩年齡啦，咁或者係咧學習譬如英文嘅情況咧。是有幾年的英語經驗的，咁你就可以選擇翻啱 個女先得個三歲，佢有幾年經驗啊？仲 咪就得三年咯？ 唔係，咁因為咧，佢每一個level 嘅嗰個內容會有少少唔同嘅。咁例如佢其實越高深嗰啲咧，嗰啲句子就會教得越長啦。咁啲生字又會教得越多啦。咁同埋嗰個人咧講嘢嘅嗰個模式啊，或者入邊咧佢有遊戲玩嘅喎，咁佢都會係有個模式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其實如果有啲小朋友覺得咧嗰啲低 level 嗰啲咧太悶咧。其实都可以报啲高 level 啲嘅、 网上面做唔做到咁多嘢啊？ 唔系你听阿 Barbie 讲埋要有啲咩条件先，头先讲咗话。 首先咧，你讲下硬件上啦，咁你其实系需要一个最好咧系平板式嘅一个电子仪器系上得网嘅。咁因为咧。小朋友未必個個識用滑鼠啦，其實如果識用都可以用電腦啊，咁個屏幕咪大啲咯。咁但係咧，我自己屋企咧就係都係俾一個平板電腦我女女去上呢啲堂嘅，因為佢嗰啲互動課咧，其實佢除咗有真人嘅外國人咧。去教授同埋即係直播同嗰啲小朋友互動啦，啲小朋友最中意嘅聽到嗰啲 terrific 嗰啲咧 ，very good 嗰啲咧， 我知邊啲啊，好假嗰啲， 好中意 ，amazing 又浮誇嗰啲。 我個女即刻自己企起身拍手，覺得自己真係好叻咁樣咧， 好鼓勵性啊， 係啦，因為咧原來佢哋咧太耐冇上過堂咧，太耐冇見過老師咧。在屋企咧真系冇乜反應嘅，平時佢突然間上我呢啲咁樣咧，明明唔識嗰個老師噶嘛，佢人哋讚佢咧好鬼開心噶，咁樣我覺得呢個都 OK 嘅，即係等佢哋唔好成日自己一個人又唔知道做乜咁樣啦。你知咧做功課一個人玩一個人好悶噶 嘛，話曬都 係啦。咁同埋咧，另外就係咧，佢係有遊戲嘅，咁啲遊戲好容易嘅啫，即係例如咧最低 level， 因為我三個 level 都俾我個女試過，咁咧第一個 level 咧佢就聲稱係三年以下嘅學習經驗嘅，咁你就即係篤下公仔啊，揀下圖畫啊，然之後就跟嗰個外國人咧，即係個老師咧讀一啲簡單嘅詞語啊咁嘅啫。 三年以下我個仔都得喎呢個。 係啊，我而家都係諗住俾我個女，如果學過都係用呢、这個，即係佢哋跟到嘅。佢完全係呢、这個 level 咧，係我個女嘅大部分同學，即係大概幼稚園 K1 啦、都可以自己對住個平板已經可以自己上曬堂，即係我哋唔使理佢，係啦。咁第二咧就係佢話三年或以上嘅經驗，咁佢嗰度寫咧就建議六歲或以下嘅小朋友嘅。 OK。 系啦，咁佢大概都有一個少少嘅 advice 嘅，咁佢嗰啲咧句子就會長啲啦，咁同埋個老師講嘢嘅速度咧又會快啲啦，同埋冇咁多講故事嘅形式嘅，係啦，即係佢嗰個模式 個鼓勵性係會再 係一樣 嘅，倍增啊， 都係不停。你知唔知咧？我同我個女上咗呢幾日堂咧，我諗我學多咗30个讚小朋友嘅誇張表情同埋詞語咯。 咁好啊！ 係啊，即係阿媽都已經識，哇！原來真係要咁讚佢，咁開心。 咁你茶餘飯後都係咁樣讚個女啊？而家 而家唔會啊，我要留翻佢喺上堂嘅時候得到嗰種鼓勵。 哦，好啦， 咁佢就會中意上嗰堂啊嘛。 我想代啲聽眾問啦，即係既然阿 Barbie 講到話，而家坊間原來有咁多咧係可以試學嘅網上學習嘅課程啦，又有啲係幾蚊雞，有啲唔使錢俾你試玩幾日。咁嗰玩嘅方式咧，即係你進入去呢一個嘅課堂入邊，喺網上嘅課堂咧，佢係真係一個外國人嘛？你話有個外國人就做佢嘅老師，咁佢係一個老師視像咁同佢單對單咧，定係其實同一時間係照顧緊不同嘅小朋友咧？ 嗱，其實咧係照顧緊不同嘅小朋友嘅。嗱，喺自己入去，因為我哋咧自己就睇唔到佢到底有幾多人一齊係上緊呢一堂嘅。咁、但係佢就分開嘅課室嘅。咁譬如我自己上開嗰個咧，就係、是、四個同學為之一個組別。咁、一個組別就一個老師。咁所以咧，你同時間咧就會好似人哋而家嗰啲咧網上直播嘅群組咁樣咧、 哦， 會有好多格㗎。 哦，原來係咁。 个老师嗰一格比较大啲咧，其他你仲会听到啲同学，譬如一齐读嘅时候啦，或者啲同学会读唔到啦，或者会发出啲声音啦，或者唔专心走咗去啦咁样。 哦，其他同学仔嗰、那个表现我都会有机会知道噶。 系啊，因为你可以听到晒噶，因为大家都系开咗嗰个视像嘅直播嘅、 哦， 即系人哋睇到我时，我又睇到人哋咁样咯。咁、 哦、 不过咧，佢亦都有个模式可以俾你选择嘅，就系、是、你可以咧。熄咗人哋个屏幕咯， 即系唔听人哋。 系啦，你中意自己一个单对单咁样又得。 嗯，又或者我唔想俾我嗰个声音俾人听到， 又可以熄咗佢嘅，系啦。 哦，啊，咁呢啲软件同我哋开会嗰啲差唔多。 系咯，几弹性、啊。 O K 嘅，咁同埋我觉得咧，家长最好就系、是、keep 住每一日都唔使自己揾题材去教个小朋友咯、嗯，因为我暂时上咗呢几日咧，佢都系用唔同嘅主题去到。教啲小朋友噶，譬如琴日系讲环保啦，因为琴日系 Earth Day 啊嘛，咁亦都教咗啲小朋友即系唔同嘅环保方面嘅一啲词语啊，同埋环保到底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做到咧咁。 喂，佢一个一堂上几耐啊？ 30分钟。 哇，30分钟，咁、可唔可以堂接堂咁上噶？ 好辛苦啫。 喂，咁我啊想问啦，你话可以试玩几日？我系咪真系可以试完嗰三日咧，跟住同佢割席噶？ 我而家就系谂住咁做啊。 佢冇得追翻我啲咩嘢噶嘛？系咪？ 冇噶、我暂时而家试咗三日之后咧，都冇受到任何嘅推广啊，又或者任何即系啲信息啦吓。 有冇受良心责备啊？ 冇喎，唔系，我会考虑下比较下唔同教育中心嘅课堂，先至再睇下选购边一个 package 嘅。 咁啊，呢啲系咪打下啲关键字咁样 search 下就揾到噶啦？ 哦，系啊，其实你可以打下啲英语课堂啊，跟住讲下儿童啊，讲下真人直播呢啲关键字咧， 真人直播 就有好多选择。 小心喎、出咗啲成人出嚟啦！啊，好，唔该晒啊 ，Bobby 啊。 拜拜。You're now listening to DJ King and of course the finest INTMC say crossfade. This is a final statement, the takeover. Ain't no one will never be able to stop us.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Now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 All of us put your hands up.One, Omega and Pace, beginning of every planet is place. Two, build the strongest of space, build an illusion decaying your face. Three, enslave all you see, for centuries you have been working to sleep. Four, welcome to prehab, the control population is bionic.好澎湃嘅一首嘅作品啊，嚟自咧 DJ King《进击的生命》。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接通咗有 Patrick 噶，早晨 Patrick。 啊，早晨你好，彭仔。Hi, 早晨。 晨光第一线嘅同事或者系主持人，身体健康。 多谢你都系吓，屋企人个个都要身体健康啊。咁啊， 一定要 啊有啊，除咗我彭仔喺树咧，有个小白喺度嘅。 系啊，早晨啊 ，Patrick 你好。 诶、欸， 星期日我有听你嘅节目嘅，好、精彩。 梗系啦，海阔系咪？ 俾心机做啊嘛。 咁好啦，如果唔系啲粮都唔知出嚟做乜， 出多啲俾我啦。 我哋介绍动漫嗰啲歌咧，好劲，好正。 哦，系啊，《红莲华》咁你应该中意系嘛？ 系啊，绝对中意。 不过我系留翻啲时间咧，同你太太讲说话好过啦 ，Patrick， 唔好同阿小白讲。 系啊，今日我太太 Camille 嘅农历四月一号嘅生日，听日就系去四月廿四号嘅西历生日。咁就祝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I love her。 真系好 sweet 啊吓！ 系啊， 咦，原来 Patrick 同阿小白都系啲呢呢个现代啲嘅人啊吓，都系讲四月一号。 因为农历咧， 农历通常我哋嗌四月初一嘅， 四月初一 就比较少用四月一号嚟咯。我系嗌农历嘅， 我自己嘅生日就会记得嘅，因为我系农历初一生日。 哦，你又 初一生日， 你大年初一啊？ 系啊，冇错。 哇，系好难得、啊， 所以我就两封利是嘅。 哦，咁样嘅， 所以唔关事。 但系你结咗婚咧，你派就都系派两封利是咯。 我一定冇问题噶。 系啊，派都系开心嘅。诶，咁啊，同太太会唔会有啲惊喜嘅生日活动啊？ 连续两日、啊，今晚一定要玩通宵啦。 哦，唔系、啊，因为佢医护人员佢要当家，所以翻工呢两日都系冇问题嘅。 向佢致敬哦、 啊，系咯， 系啊，冇错。 嗯，咁啊真系， 咁就我哋将个生日嘅节目褪后少少咯。 嗯， 咁就振兴香港经济嘛。 嗯， 咁就迟啲会去食个自助餐，当然就唔会有咁四人嗰啲啦，系咪？ 系你两口子都得啦。 跟住就住下酒店啦，开心下咁样。 嗯，系嘅，依家住酒店啲如果系 local 本地人都可能有。優惠添，去發掘一下，應該可能會有。咁有冇啲説話讓你喺呢個時候咧，再同太太講埋啊？ 我有兩個説話嘅，第一個説話就當然俾我太太啦。咁我祝佢真係身體健康。特別佢作為醫護啦，咁多謝佢為我哋香港人出力啦。 嗯。 第二樣嘢咧，就我都想同我女女講嘅。 嗯。 我女女就而家喺英國做緊一個藥劑師嘅實習，所以翻唔到嚟。 嗯。 咁、就英國嘅疫情都係緊張嘅，咁我都祝佢健康同埋安全。 係，哇喺家庭成員都有兩位咧，即係喺呢個醫護界 嗰度。 咦，我本身都係醫護㗎。 哦，你都係啊？喂， 係啊，我係護士教師嚟㗎，不過已經係退咗休啫。 哇，一門三傑啊！ 全家都係 我啲學生夠努力㗎。係、 好，我哋都向佢致敬啊！多謝曬 Patrick， 就錫曬佢哋啦。OK， 有呢一首歌，許冠傑錫曬你。 多謝曬，拜拜。 多謝電話，拜拜。 錫曬你，你乖乖地，我實行錫曬你。兩家都拖到神隻手指尾，想去天棚放飛機。錫曬你，使乜講我直頭錫曬你。我在屋企带定个影相机，替你攞景分享地，照顾你，因住冷亲即刻冚多张被，买嘢质俾你食，肉地方死你饿过机，一于锡晒你，你乖乖地我实行锡晒你，你想搬乜我做你好顾虑。冷气机都托得起，锡晒你，使乜讲我直头锡晒你，我洗衫洗裤又会整几美，跟啲飞仔冇得比。 句好多句锡晒你啊！就系、Patrick 咧送俾佢太太啊！呢两日咧农历兼新历生日啊吓， 系生日快乐啊吓！我哋听日再见， 拜拜。